早晨，今日系2024年嘅11月20号，农历嘅咧就系10月20号星期三嘅朝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咧6:08，首先有 Vicky 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嘅。嗱呢排咧呢几日啊，应该话都系稍微凉咗啦。喺琴日嘅社交媒体上面咧，都见到朋友都话啦，我终于可以出动一啲比较厚啲嘅褛啦。冇错，而家嘅气温咧就系18度嘅，今日咧气温就会徘徊喺20度左右，所以揾翻件保暖嘅褛，能够令到自己开心嘅褛，着下上身，氹下自己开心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嘅，又成日都听到，生命影响生命。其实我哋身边有好多好人好事，一直都喺侧边嘅。虽然咧，我哋有阵时都会觉得，哎呀，自己未必可以改变到个世界。咁但系咧，你就绝对有能力嚟到去改变另外一个人嘅世界。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都有很多这些好人好事，一定有一个在你附近的，不过是在乎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今天星期三，尝试一下用生命影响生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又或者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记住这句说话，然后敏锐多些，了解多些，发现多些，甚至乎你是可以做帮人那个。如果今天落雨的，发现在门口有个人站在那里，他过不到条马路，因为落紧雨，尝试一下你有遮的遮埋他。又或者上到交通工具的时候，搭到巴士了，坐低了，见到旁边那个人因为落雨搞到整条裤都湿了，不如递张纸巾俾佢啊！了解多啲，发现多啲，敏锐多啲，甚至乎系问多一句佢有冇需要。今日18度嘅气温，我哋一齐喺今日俾多啲爱呢个世界，暖下我哋身边嘅人啊！只要你愿意嘅话，都可以令到身边嘅人呢一个世界多一点爱啊！ 时间永远太忙，忘了最美好的时光。谁也有权盼望，任性的光洒发面庞。阳光照片最闪的汗，太慢了，我们能赶上。心存晴空，所以便勇敢。乘风来年多么惊险，不要太早关了线。从前错过了，期望更多明天。回头多少疯癫，总会有天需要努力比肩。似水匆匆流年，同在有你参加这场盛宴。遗忘那次爱情，沉醉间有一天梦醒，就算结局注定，别太早失去了热情。狂欢这晚变得安静，笑或痛也无望失声，写成人生不会后悔的尽兴。 了线。从前错过了，期望更好明天。望今月天，新的起点，给我领先未停留的终线。电到撑起人前，无负三眼，青春秒速改变。 6:13啊！大家听过的是来自吴若希《美好的时光》。 晨光 Coffee Time。 琴日19号咧就是世界厕所日啊！记唔记得琴日嘅转头话你知啊？咁喺琴日世界厕所日，香港厕所协会咧都公布咗一个2024香港最佳公厕选举，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善用公厕，顾己及人。咁佢哋嘅评选标准咧都会按照住究竟呢一个嘅洗手间，佢哋嘅舒适度啦。方便程度啦，指引性高唔高啦，安全卫生，甚至乎有教育等等嘅方面嚟到去进行考察嘅。咁一齐嚟睇下，究竟呢一个结果啊，有冇一个得奖嘅公厕喺你附近呢？首先金奖嘅得主就系嚟自荃湾嘅海兴路公厕，咁佢就系位于海旁侧边嘅，咁就因为佢嘅设计咧好新颖，系用圆形嚟到去设计嘅，而且内部光线咧亦都好充足，亦都侧边有饮水机嘅设备啦。亦都有清晰嘅方向指引，令到大家咧都方便啲使用。咁见到咧喺网上面咧都有人讲啊，有用家都话呢一个可能系全香港最干净、最新嘅公厕咁话。佢就话地面好干净噶，冇水渍噶。咁而银奖得主咧就系欣澳嘅公厕，就系位于。欣澳的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咁就话啦，佢得奖的原因就是因为整洁程度啦，卫生环境都是维持良好的。咁佢外身的设计呢就有一种日式的感觉。用了一些木条啊、木纹啊来到去打环拼上去的。嚟到铜奖啦，铜奖得主就系喺佐敦嘅国士道公厕，系位于国士道儿童游乐场入面嘅。嗱，呢个值得注意嘅就系呢一个嘅公厕咧，曾经啊喺2021年嘅时候咧，被列为系急需改善嘅公厕。咁经过咗翻新之后，地面干净晒啦，设施亦都完善咗，并且系增加咗呢个儿童设计嘅厕所设施。其实食环署最近都好积极，近年啊应该话近年都好积极咧，系提升公厕嘅设施啦、管理啦、卫生水平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嘅体验。除此之外咧，佢哋都安装咗一啲嘅感应器，实时去监察个人流啊，方便大家使用。咁原来在冲厕水方面呢，他们都改用了是纳米气泡臭氧技术来到去增强个除臭和杀菌功能的。咁既然食环署他们都继续用创新的思维不断地提升我们公厕的设施和服务水平，大家呢都要珍惜公共设施。除了自己要用得干净，亦都要保持公厕的清洁和卫生。 正所谓呢啲嘅公共设施，我哋保护佢都系人人有责啊嘛。 锁死内容故事，思想酝酿个性，要我修正，为何你想框起我一世定了型，如何甘心，如何冷静，世间几多种人，怎可一人，有思想，谁又情愿被圈养？看天边的彩云，多不一样。这风景，谁亦无能力观赏。最多影张相。写好了每首歌，就如初生。只倾诉我心声，别谈数字，阻止我乱跳掣，跳到甩肺，为何你总睇死我一世没作为，寻求方位，为何要跪，世间几多种人，怎可一样，有思想，谁又情愿被圈养，看天边的彩云，多不一样，这风景，谁亦无能力观赏，快影多张相。 儿童乐园里虽恬静，浮云自由躲了陷世外的仙境。成人地头里，永有法令，制约的放宽，永久压情，灵魂漫游里。无框框先看到事物真相、yeah、 你知王明德框框。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 Ficky 泳儿，一朝早最适合做咩？梗系学晨光 KOL 茶艺师冲杯靓茶，然后听住我哋节目。无论你想了解环保议题定动物生态，我哋会同你样样发掘。仲有晨光好友一齐同你发放正能量。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来到六点二十三分，既然这几天都落雨，今天就看看有关雨字的成语，一起看看这个叫做折风木雨。折呢就是木字边跟着做折木的折。折风木雨为什么呢？ 我哋睇下个典故先。相传喺尧嘅时代，天下发生大水，将所有田地啊、房啊都冲毁晒，大家嘅生活咧都好痛苦。于是尧就派咗阿兴去到治水，而阿兴咧就系一个好认真、好有责任心嘅人，亦都会有怜悯之心。他就亲自拎住治水的工具，同工人一起嚟到去开通水道，疏通洪水。咁啊，因为咧太辛劳啦，令到佢哋小腿上面嘅毛发都被磨光，而身体咧都成日浸喺呢一啲嘅骤雨入面，头发咧都俾烈风咁样吹到喐得到啦。咁佢咁辛苦为咩呢？就是希望可以消除洪水，令到天下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于是庄子天下的文里面都有记载到这件事，里面有这句：木渗雨，节疾风。后来节风木雨就在这里演变出来的，用来比喻在外面奔走很辛苦很累的人。咁原来拆解啲字咧，我哋可以睇到木字边做节目嘅节，原来都有梳头发嘅意思。而木语个木咧，三点水加个木字，就系、是、洗头发嘅咁解。咁节风木语咧，就系、是、用啲风嚟到去梳发，用啲雨嚟到去洗头，形容啲人经常喺外面唔理啲风雨都好辛苦咁样去奔波。好似上个星期啦，到到今个星期啦，都有台风㗎。咁有台风嘅时候，你喺屋企又会系自己煮啊，定系嗌外卖呢？咁但系如果你系嗌外卖嘅时候，嗰啲外卖员无论啲台风系点样都好，几大雨几大风都好，外卖员仍然都系会接风沐雨，咁样去为大家准时送餐去到你嘅屋企门口。所以如果你系嗌外卖嗰、那个，记得喺下次攞到你嘅外卖嘅时候，都记得同外卖员讲一声辛苦晒，唔该晒，唔该晒你啊！今朝我哋话噶嘛。要敏锐多啲，都要懂得表达谢意。 扮作大方，哭泣我会避免。明明剧痛，但仍制笑脸，共你分别前，愿你果敢去说一遍。一语道破，让你共我再不妥协。别人是待我，柔情待我，拿出勇气对付我，大概彼此都太傻。未肯放的手，再不要拖，请你别同情着我，前来伤我。若是情分耗光都没错。 我懂选你。讲真最痛是你望向我，含泪那句对不起。别人自待我，柔情待我，宁愿痛快嫁绝我，大概彼此都太傻。未幸福的手再三反驳，请你别同情着我，折磨伤我，发觉原来爱的不是我。今晚无聊的歌不要重播，不讲抱歉无事出错。 6:29， 让我下车走出你那时。 在新闻报道之前，有来自林千莹，请不要说对不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港协暨奥委会和政府今日将公布体育总会机构管治和运作检讨结果，报告将涵盖六大范畴，包括董事局管理、有关运动选拔、各总会会籍、教练和裁判管理等，并有243个小项。消息人士说，当局将给予两年时间各体育总会作出调整，之后再作检讨。消息人士说，港协暨奥委会完成对所属70多个体育总会的管治和运作的检讨，好像完成一次体检，形容检讨结果比预期中理想，但是强调部分属会的确仍有可改善空间。检讨报告会建议具体措施，要求属会在限期内尽快改善。消息人士又说，日后在运动员选拔上会要求总会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并列出规则，以回应和平衡公众期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闭幕会议后，乘坐专机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科斯塔、巴西利亚空军基地司令米格尔、司法部长莱曼多夫斯基等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代表总统卢拉和巴西政府欢迎习近平到访。当局安排几十名巴塔拉艺术家演奏巴西特色古乐。习近平坐车从机场前往下塔酒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巴两国国旗，又高举红色横额欢迎习近平到访。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闭幕并发表宣言，重申20国集团将肩负集体责任，有效引领全球经济，并为可持续、包容、韧性的全球发展创造条件，继续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危机和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宣言提到，全球经济仍存在诸多挑战，不确定性上升，经济下行风险增加，但与会领导人都注意到实现软着陆的良好前景。20国集团将继续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的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并减少负面溢出效应，推动构建开放、有韧性、包容和稳定的金融体系，以支撑经济增长。宣言又说，20国集团将合作促进有利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支持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更好应对气候变化，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边主义措施，不应成为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变相限制国际贸易。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稍凉，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蹬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真系学到好多嘢啦！因为唔单止系一个好似 DJ 课程，系人生导师咁。佢呢一番说话咧，其实系解决咗我几长时间嘅疑虑咯。 倪炳郎郎哥已经教咗一班广播新星五堂，佢对于一班同学仔有啲咩睇法，又有冇睇到佢哋有转变呢？同学仔又喺郎哥身上学到啲乜？记得留意今个星期三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环节。 导盲犬常被誉为视障人士的一双眼睛，但现时香港导盲犬供不应求，训练导盲犬遇到重重困难。究竟社会各界可以怎样支持导盲犬服务的发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导盲犬》，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6:37的早上，18度的气温，比昨天的而且确的体感上就更加清凉。昨日也有19-20度，今天18再加上今天就雨粉飞飞，有些时候更加不是雨粉飞飞，只是落大雨。所以驾驶人士就应该尽量小心一点驾驶。我刚才揸车回来的时候，有些位置我都不要望是不是水潭来的呢，这样。 是啊。 哦、很多这些位置啊。 是啊，因为一有水潭呢，其实如果大雨大风的话呢、啊、都会抢胎抢胎的嘛。 是啊。 是 啊， 都危险，所以大家揸车要小心一点。 是啊。即无啦啦自己撞了栏杆那里，即是 touch wood 这样说，其实都不好啦。 是啊。 因为我自己这样算啦，我影响到大家我更加不想啦。 是啊。 所以就小心驶得万年船。 同埋在落雨的时候揸车呢，经过啲行人路边边的话呢、 嗯、 就尽量不要咁快，因为咧好容易会浅到啲水去到行人路， 好惨嘅。你话湿晒，跟住翻工又惨，跟住湿晒又冻， 冻、哎、啊！ 啊，真系，所以驾驶人士要有一个攞个心出嚟揸车， 系 攞个好心出嚟揸车，呢、這个相当之重要， 做咩都要 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呢段时间突然之间天气有啲改变啊，咁啊又冻咗啦。 嗯， 有啲朋友就容易傷風又感冒啦，咁啊會睇醫生喎。咁、 嗯、 睇醫生嘅時候咧，有啲人就會選擇睇中醫啦。咁睇中醫咧，其中一個我覺得 睇中醫我覺得好快啫，即係佢望聞問切好快就噓一聲完咗噶啦。不過有陣時執藥咧都的而且確，你有冇試過就係、是、啊要等一陣咁、啊、樣？ 我、哦、都會喎、 啊，都好合情合理啊。 係因為佢要逐樣逐樣睇翻張單，睇翻一張我哋睇唔明嘅單。 係啦， 嚟到執藥噶嘛。 咁縱然而家嗰啲都係好多都係電腦 print 噶啦，因為未必係個個老師傅喺度 手 寫算書咁樣。咁但係而家我見到好多其實都係。因為復靈啊，有咩咁，全部幾一刻啊，全部寫曬張單，跟住就俾出邊咧就執藥噶嘛。 嗯。 咁出邊執藥嘅時候，咁而家有好多都係打成 powder， 即係嗰啲粉末啊。 嗯。 係啦，咁我覺得都係方便嘅，即係我都喜歡用呢種方式咧去到食中藥。你我就咁煲嘅話咧，就我唔係好得。 嗯，我試過睇一個中醫師咧，佢直情係幫你煲完藥，一樽仔一樽仔一樽仔俾你。 係係。 咁就話你攞翻屋企咧，雪住佢，然之後飲之前咧、 啊、 就助翻熱佢。佢就 OK 噶啦，呢、這個方法我都覺得方便嘅。雖然攞翻屋企嗰一下咧好重，因為好多支。 係啊，咁如果你問我如果係嗰啲粉狀嘅更加方便，喺公司食嘅話，都更加噓一聲就食完啦。即係我有冇同你分享過點食中藥？ 係 啦， 你話就倒 落 個 啲粉倒落個嘴嗰度，跟住就攞啲水倒落個口入邊，然後就攪勻佢。 我哋星期一講噶嘛。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會咁樣方法啦。咁見仁見智啦，大家有大家自己嘅方法。咁、 嗯、 但係而家咧，我發覺有啲慈善機構咧，佢哋核下都有好多唔同嘅中醫藥部嘅。 係。 咁佢哋亦都釋出咗一個人力資源去做咩呢，咁啊，去到繼續服務大家啦。咁但係佢哋就都喺執藥方面咧，用咗新嘅方法， 自動磨碎啊， 執藥機。 哦，仲比嗰個自動磨碎仲犀利喎。 係啦，自動執藥機。咁啊，呢一個即係自動執藥機就固然之係犀利啦，因為佢哋都話到而家嗰個人手短缺嘅問題咧，其實都幾嚴重嘅。咁、嗯、如果你仲要成日嘥個人手，咁而且嗰個人不斷喺執藥咧，白紙櫃又攞啊，又整啊咁樣，其實是很累的， 同埋嘥時間係嘛？佢提升嗰個時間嘅效率。 係啦，咁所以佢哋都會想咧，就係做好每一個嘅步驟。咁所以佢哋亦都咧就係研發咗呢一部，唔知係佢哋研發啦，定係喺出邊購買啦？呢個我就冇留意啦。咁總之就佢哋有一部咧就自動執藥機嘅。咁啊，自動執藥機咧，咁啊當然就主要就係可以分翻啲人手出嚟就照顧其他嘅人士啦、病患者啦咁樣。人手執藥嘅時間長，咁但係期間亦都可能會遇到就係會唔會有啲佢哋自己譬如院友咁樣喺佢執藥嘅時候又唔舒服咁，其實都係辛苦。咁、所以佢哋而家咧喺呢一個院舍，即係佢哋自己機構嘅院舍入邊咧，特登咧就放咗呢啲嘅叫做自動執藥機咧去到幫手，咁啊希望咧就做到更加多同埋更加好。咁當然啦，你話中醫藥嘅話，又或者係西醫更加方便。因为而家已经变成一粒粒嘅药丸，咁佢哋只要咧喺呢个机上面咧，其实真系输入翻咁样，咁呢个人嗰、那个需要嘅药系几多嘅粒啊？呢个款嘅一粒，嗰个款嘅一粒，同埋佢哋根本系都唔使睇颜色添，有数字噶嘛。 嗯， 电脑啊最好嘅电脑睇数字嘅，你呢个 A10A15072-3 嘅藥咁要兩粒咁樣，咁會唔會錯嘛？除非入嘅時候入錯咗啲， 除非打錯咗 咯。咁呢 三啊變咗個八字咁樣， 都唔會嘅咁樣。咁佢話新嘅型號咧，更加有呢、這個改良咗呢個 AI 核對嘅程式喎。 嗯， 即係 AI 再同你對多一次藥 ，confirm 多 係啊 ，confirm 多一次。咁所以就話到嗱，兩者嘅分別咧，舊嗰度咧就係有呢個藥丸入袋之後咧，咁啊以呢個人工智能咧就技術再次核對是否正確，咁啊由膠袋即係入袋啦，咁啊可能有陣時都會佢哋都擔心有啲會錯，咁而家咧就又再即係重新又再複核多一次，咁希望咧就可以將呢啲錯漏咧咁啊做到減到最少，咁啊希望有更加多科技，我覺得係好嘅，科技可以幫到人咧。个生活提高，个质素提高，亦都可以令到大家省却更加多不必要嘅时间，去做一啲重复嘅、好重复嘅工作，即系嚟切菜咁样。切菜系我都知道，对于厨房嚟讲咧，好重要嘅，因为譬如切葱咁，你都系要考埋嗰个技术噶嘛。咁但系而家好多都系机械人切埋俾你噶啦。咁、我又觉得都 OK 嘅。咁你个厨师可以继续喺研发个味道上面咧，就下功夫。系啦，咁最紧要就系服务大家嘅时候，嗰、那个工序咧。做得好，咁我就觉得 OK 啦。 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43，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乜云有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喺20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嘅，唔会错开啦吓。 咁如果你打雨就都系要嘅吓，咁即系你自己玩就唔好出去啦。好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就早晚仍然都系稍凉，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啊吓。而家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嘅早上嚟嘅。好啦。大家喺街上面咧，香港都好好，因为我哋香港街道上面有好多嘅树木啊。啊，树木嘅寿命到底有几长咧？咁样啊，植物嘅寿命都系会因应住佢哋嘅种类而言嘅。咁啊，寿命短嘅树木咧，大概就10年左右啦。寿命长嘅树木咧，例如杉树，杉树啊，据讲杉树咧可以有几千年嘅。哇，呢个真系犀利。好啦，咁啊，生物咧就透过身体嘅细胞分裂，增加细胞嘅数量而成长嘅。咁所以如果细胞冇办法再分裂嘅话咧，最后就会面临死亡啦。咁但系一般认为，植物身体嘅细胞能够比动物嘅细胞分裂更加多嘅次数，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植物会更加长寿嘅一个重要嘅原因啦。咁啊，人类会唔会谂到喺植物身上面攞到啲纤绳，令到人类嘅寿命又更加长咧？唔知道。植物同埋动物亦都有另外一个不同嘅地方，咁就係植物即使失去咗大部分嘅身体都能够继续呢就係活下去嘅。所以部分植物呢就远比动物呢就更加长寿。简单啲嚟讲，就即係话植物你见啲树啦，有陣时佢伸咗嗰啲树枝出嚟阻住咗啲巴士，咁我哋要锯啲锯咗佢啦。锯咗佢之后呢，佢又唔会因为锯咗而死亡，锯咗又再生过。这个就很明显的分别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年轮上面，就是树木的年轮，可以知道就是树木的寿命的。年轮的数量将会随着成长而不断增加的。刚才提及过有些杉树就有成千年的，位于哪里呢？哦，根据资料显示，就在鹿儿岛有一个地方叫屋狗岛。间屋嘅屋咁啊，长九个九，屋九岛咁呢个咧就有树龄超过咧1000年嘅杉树，所以咧都系犀利嘅。 心碎，谁就觉已在这里？几多天不可去安睡？遗憾常载满在心里，期望或已散落风里。不准说痛，不会再喊泪，但这。全力的去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半世人先懂活不掌控，遗留在说笑没边界，游行是这秒在一块。小伙子不懂长大，迷路又再吐着不快，还未急于需交差，人人在这秒解领态。如果有空呼口烟，喘息可有用，涂上全力的去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半世人先懂活法掌控。从前未停下，每秒在过关。这一段平静，去笑看任务。

零度都 OK 喎，所以香港冇乜可能會零度，可能間唔中會有幾日啦，都係幾度啦， 幾年 都可以生存到， 唔知幾多年啊先有一次會挨近呢個一二度，佢仲零度都可以生長，即係一年四季都啱香港種啦。 係啦，嗱零度咧佢就唔係生長嘅，佢係維持咯，即係佢係之前秋天嘅時候佢生長咗，咁所以咧佢就可以維持。嗱佢最開得最勁咧係春天啦，咁萬物都係嘅，春天係最盛放啲花噶啦。咁夏天咧太熱嘅時候你就都要可能可以如果太晒嘅话呢其实佢都 OK 嘅。咁但係呢可能太晒嘅时候就两三个钟啦。咁即係晒两三个钟啦其实种花都系咁。你觉得佢晒得太耐嘅时候你就搵方法去遮阴啦。咁呢个叫半日光其实两日就已经要半日㗎啦、 哎。 有啲花草就可以全日嘅。 唯独是呢就係呢一样嘢令到我觉得呢有哎呀唔够完美。因为点解呢我就咁听阿安安讲嘅时候又话佢系烂藤科啦系咪先。咁又咁香啦、又靓啦。我即刻呢就喺度諗啊。但係你话呢可以即係种喺呢一个嘅墙嗰度㗎嘛但係又唔可以晒太多太阳咁点算好呢 咁就由佢囉。即係 由佢暴晒真係。吓你个人都几残酷喎。 唔係啊，咁你個太陽咧，其實你仲喺個太陽係會喐噶嘛？點啊？唔係地球係會喐噶嘛？咪 啊！我啱啱想話你嘅時候，你又叻喎，嗱你又叻喎，先得話地球喐喎。 其實我意思係陽光係會轉變方向嘅。咁其實咧。一定唔會係對住埲牆一直曬八個鐘噶嘛，咁所以其實正常咧，埲牆都係曬兩個鐘 嘅 啫。 即係就算譬如我屋企有埲牆係西斜嘅，咁我都可以種喺嗰度嘅。 可以啊，但其實西斜就唔係咁好種花嘅，不嬲都係。 係， 你曬太猛烈啊嘛，係啊，但係都 OK 啦你曬兩個鐘冇問題嘅，咁佢就可以延續秋天啦，跟住冬天嘅時候就可以維持。咁但係冬天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加水噶啦，因為。同聽眾講過，就係冬天嘅時候咧，就係啲植物花草樹木嘅休眠期，咁亦都唔好加咁多水啦。當然唔係完全唔加啦，但係唔使話我而家咁樣一日加一次或者一日加三次，同埋唔適宜係施肥嘅。咁冬天就咪等佢慢慢咁度過，可能兩三個月啦。咁佢春天嘅時候，你見到佢差唔多又淋翻水咧，佢又會再生花。所以其實基本上係屬於長年累月都會有花，同埋有香味嘅。 咁、如果我喺香港咧，真係想種呢一種嘅植物啊，風車茉莉嘅時候咧，我可以喺邊一度揾到咧？ 嗱，應該首先咧如果簡單啲咧，就盆栽應該會有嘅，要去問啦，要去揾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話要種到好大嘅話咧，咁可能要買種子啦。咁種子可以照喺花墟度揾下有冇種子嘅。咁盆栽應該係會有嘅。 嗯。咁如果盆栽買咗嘅時候呢、就等佢慢慢自己生長就躝到成個盆栽都係咁樣。 係呀係啦躝到成個盆栽咁。其實我以前講過嘅其實你可以呢你話點會躝呢其實你個牆係要整一個花你可以將呢個花盆呢係放喺牆嗰度你牆咪要吊起個花盆囉。你個牆咪有啲架，譬如你整支架或者鐵線，咁咪將啲盆花擺高咗，係啦，你擺高咗，咁佢繼續生嘅時候咪變咗好似向下生、向上生，咪變咗躝藤咯。咁你擺好多盆嘅時候，咁咪可以變成個花牆。其實花牆都係咁，你唔好以為一盆花咧可以生成個牆咯，其實係好多盆嚟生嘅。 哦，咁如果我想整到屋企嘅外牆好多嘅呢一個躝藤嘅風車茉莉花咧，我就可能譬如買一埲牆就可能四盆咁樣，就等佢咧可以多啲一齊咁躝埋一齊。 係啊，個過程可能唔靚啦，即係點解左邊有幾枝，右邊有幾枝，但係結果係會靚。這個過程我哋都要去珍惜咯。 過 程 咪即係似係嗰啲我哋難聽啲講咩，即係似嗰啲辣脷咁樣咯，係嘛？ 係啊，係啦、啊，但係即係 BB 仔咧，即係有啲 BB 啱出世嘅時候可能冇乜頭髮，慢慢、就好咗頭髮，就好俾靚女啦。 係啦、啊，所以有啲人咧就話到啦，BB 仔咧就要俾佢剃光頭先，跟住等佢一次過再生曬咁樣。又話好似我咁啦，我自己個仔仔就冇剃光頭嘅，我就中意即係呢度一癌一忽咪由得佢咯，反正佢遲啲都會生翻出嚟噶啦，係咪先？ 好多頭髮啊！你個仔 係啊，享受呢個過程咧，我覺得都相當之緊要啊！咁所以這個呢一個咧就風車茉莉個價格方面係點樣啊？ 應該普通價格嘅啫，即係唔會話幾百蚊一盤咯、 啊。幾廿蚊 一盤？如果盆栽幾廿蚊一盤啊，咁樣咯。 嚇、 啊！ 如果種子我大概咧種到幾時佢開始會識得躝咁樣啊？ 应该要一两个月啦。咁、哦、最好如果你心急嘅人，好似我咁样咧，咁咪就买一盆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话秋冬嘅时候佢唔再生长嘅时候咧，其实咧佢个花咧可能系会冇唔生长啦，但系佢啲叶咧其实系会变做红红地色嘅。 哎呀，系咩？ 系啦，嗰一埲牆咧本身係綠色嘅，咁、你秋冬嘅時候、冬天嘅時候，可能變咗少少紫紅色咯。 哎呀， 咁咪都係另外一種。 呢、這個真係靚，呢、這個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要去揾紅葉睇啦。如果自己屋企嗰埲外牆啊，即係我哋住譬如村屋呢啲個外牆咧，都可以種到呢個風車茉莉啊。夏天嘅時候同春天咧係一種綠色嘅風格，去到冬天嘅時候佢就自己咧就轉咗做呢、這個好似紅葉咁樣。 系啦，红色。 哇，玩下手咧，仲可以做埋收入场费，啲人过嚟影红叶添。 其实你其实真系噶，你屋企可以试下。 系嘛，我呢、這个我好有兴趣、哦，呢、這个要约埋你出去花墟嗰度。喂，反正你而家喺出咗街啦，你可以帮我搵下呢个风车茉莉嗰个种子、哦。 好，我而家去花墟搵下。 好啦，唔该晒你。好，唔该晒安安，拜拜。 OK， 拜拜。 六点五十九分啦，咁啊唔该晒，翻嚟是安安啦，转头分头广播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十点钟。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啦吓，咁啊收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七点十分啦。咁啊，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嘅早上嚟嘅。咁啊，今天早上咧，亦都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一早都已经翻咗嚟嘅白拳佬小白同埋 Vicky， 系啦， 都系一早翻咗嚟嘅 Vicky， 慢咗一秒，点解你会 Vicky？ 系啦，跟住咧，另外交通组方面咧有 Jessica 喺度，都系一早翻咗嚟噶啦。 啱想讲你中文名啊，好放过你。好啦，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Jessica？ 好，咁先提提大家啦，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啦，咁去九龙方向嘅慢线系封闭紧，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俾大家噶啦。系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嘅。至于路面情况啦，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区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开始多车噶啦，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另外仲有一啲封路措施要提提大家嘅，就系湾仔嘅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来回方向近住显辉豪庭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喺油塘方面啦，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油塘基发小学嘅一段慢线同样封闭紧。另外去新界区嘅葵涌啦，昌荣路有渠务工程，去梨木树方向介乎国瑞路同埋梨木道之间嘅慢线咧，同样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 嗯，咁啊，当然亦都要留意啊，出边天雨路滑啦。 嗯，冇错， 真系滑啊，我觉得条路，即 系 啲雨咧，眯下眯下咁样，条路明明石屎路嚟噶。 好似海绵咁吸晒水，好似成日挤晒水喺个路面上面，咁所以容易咧就跣啊。咁、所以各位驾驶人士咧就记住喺驾驶嘅时候咧分外留神。咁、我亦都发现咧，即系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其实亦都唔少车咧，可能大家个惊个视野模糊啊、所以都几多开高灯。 哦， 系啦，咁啊，亦都有啲咧都几强力嘅高灯。哇！我一照喺我后边嘅时候咧，喺我倒后镜望翻上嚟，我双眼顿时真系乜都睇唔到。咁我可以个策略就系点咧？咁我又冇嗰啲咩诶，癫光防强光嗰啲灯啦，系倒后镜啦。咁我就直头将我倒后镜向上，系、啦，咁啊唔系啊，暂时唔睇住咯，因为真系太查眼啦，严、重影响我只眼，咁所以就喺嗰段时间就等佢过咗之后咧，即刻整翻高个镜咁样。咁、所以即系为己为人啦吓，咁你自己睇唔到条路啫，其实都睇到嘅，因为已经有街灯。咁、街灯其实都好好啊，因为好多都系防雾嘅措施嚟嘅。咁如果强、光影响到其他驾驶者嘅话咧，其实系更加容易引成意外啊！咁所以大家揸车嘅时候，为己为人系啦，样样嘢都最紧要就系人哋好就自然自己都好。 开车前试下啲灯先，有啲人曾经同我讲过咧，系佢唔知道自己开咗高灯咯。 哦， 系啦，咁所以就开车 睇到噶嘛标板， 有啲可能唔识睇噶嘛，系咪？ 咁佢系考牌噶， 但系总之就开车之前 check 一 check 架车，睇下你自己开嘅灯系咩灯。 要嘅，系啦，又开车之前咁天雨路滑，望望条胎啊， 冇错， 系啦，系唔系睇个条胎有冇头发啦？系睇条胎有冇光头，系啦， 唔可以光头。 最紧要咧就系安全，安全驾驶光头胎就换咗佢啦。 冇错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所以大家咧揸车嘅时候，天雨路滑真系要小心。 系啊，跟车更加唔好太贴啦。咁啊，早啲转定行车线啊，咁样会好啲。如果唔系你临时临急转嘅话，后面嗰个又刹唔切掣，咁又系呢啲问题，成日都见到噶。 同埋落雨天咧，最好真系保持翻一个距离啊，一个车位又好，两个车位都好，因为有阵时前车咧揸车嘅时候，譬如有水潭或者啲雨太多啦、会溅起啲水花噶嘛，都会阻碍你嘅视线。 三四秒啦， 保持翻少少距离最好。 行车距离即系间距三四秒就会好啲噶啦吓。系咁，交通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咧？ 就系咧。今个星期有第一艘的电动渡轮抵港啊，系啦，咁如果完成咗最后嘅测试啦，同埋一啲船长嘅培训之后咧，之后就会投入到来往呢一个北角同埋红磡嘅航线嘅， 系， 系啊，几好啊，电动渡轮，即系而家电动车都已经 电动车 系慢慢普及啦，即系变得即系路上其实都见到唔少嘅电动车，咁依家仲有埋呢个 电动渡轮， 就更加好似。环保啲嘅，嗰个空气质素应该会有所改善。 系啦，都系嘅。睇下传统有阵烟，即系叫啲咩油味嘅小轮系风味嚟嘅。咁啊，又或者又唔好咁快淘汰晒咁样，系啦，慢慢嚟咯，慢慢嚟咯，一步一步。我唔知坐上去嘅感觉系点嘅咧，嗬？ 系咧，唔知咧，我都唔知。 有冇坐过类似嘅电动船啊？ 电动船我就冇坐过，不过我琴日咧就上咗，即系啱啱咧就系由大陆咧嚟到去过到嚟我哋香港，因为今个星期咧就系海运周啊嘛，咁就有 海运周啊，今个星期 就有一艘咧就系新鸿专轮嚟到去访港，咁其实市民系可以上去嘅， 系咩？ 系啊，但系 我系普通市民嚟嘅，我可唔可以上呢个咁特别嘅船啊？ 我已经帮大家睇咗啦， 哦， 因为我琴日系做嘢嘅，上去呢艘船度。咁但係咧，如果大家想上去咧，已經一早報曬名啦，啲人、已經冇曬位啦、去到24號嘅，咁大家又可以上去。點解有咩咁特別咧？ 又報曬名即係冇咯。 因為呢一艘船咧，其實係有呢一個自主航行系統啊。即係我哋自動駕駛車咧嘅系統咧，而家擺咗啦喺架船度，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有講， 即係佢自己跟航道去到行嘅。 係啦，但係佢話咧，其實比喺馬路上面嘅風險係多好多。點解咧？因為喺海中心，我哋會遇到有風浪啊， 有鯨魚啦， 係啦，有海流啊，即係有好多唔同。 有水龍捲啊咁樣。 係啦，咁但係能夠可以設計到呢一個嘅 system 出嚟咧，其實係好犀利，即係研發到出嚟好犀利嘅。咁佢哋都有講呢一架嘅新鴻專輪咧，其實係百分百係 中國去研發出嚟，所以佢能夠登上到呢一艘船都係十分之榮幸。係啊，我有影相，等陣俾你睇。 最乞人憎就係呢啲人咯，我有影相，轉頭俾你睇，我又冇得上。頭先同我講埋24號就係 last 個，但係報名就滿額。 係啊，琴日開始至到24號，咁所以如果你登記咗會上呢一艘船嘅市民咧，記得要把握機會，唔好浪費呢個機會。 又唔一早同我講咁啊，喳喳臨去登記嘛。 我都係前日先知咋。 你會唔會想上一隻船啊？我都想上啊！ 係啊，我想了解一下，同埋你會可以參觀埋成艘船，究竟啲船員喺入面佢嘅住宿係點樣啦、啊啊？然之後佢哋喺入邊 個生活又會唔會唔同咧？即係同平時嗰啲船，因為佢係電啊嘛， 係啦。 咁佢電 嘅 時候，會唔會冇咁熱咧？冇咁大陣味咧？會唔會其實 我登上去嘅時候咧，佢就咁停泊咗喺度，因為 細唔細大唔大噶？ 細唔細大唔大？ 係啊，即係大細幾多啊？ 大細係幾多啊？ 一架天星小輪咁樣噶， 大啲， 大啲嘅， 大啲，同埋佢有好多層嘅，係啦，咁就 即遊輪咁樣， 又未去到遊輪咁大，係啦，咁但係就大過嗰啲天星小輪嘅，咁、哦、我覺得係啦、哦。如果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咧，其實你係可以上網了解多啲，有唔同嘅相片啊，有唔同嘅資料俾大家咧，都可以睇得到嘅。同、埋最重要就係、其實呢一艘船咧都幾特別，因為呢一艘船咧其實係喺入邊咧會有一啲嘅模擬俾學生喺上面嚟到去學習揸船啊，咁、佢就係會用一啲嘅一啲 AR 啊 VR 啊喺入邊去學習咯、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好新穎 哦， 即係佢能夠去 咁登船嗰啲普通市民都可以試下呢個 AR VR， 唔得嘅， 淨係學完先得嘅。 係啦， 我仲諗住佢整咗套嘢喺度俾大家玩下， 唔得嘅，唔可以掂，但係你可以參觀一下咯。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幾特別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係可以真係上網睇多啲、因為而家雖然我哋唔能夠登上艘船，但是而家可能有啲人拍片咧、有啲人影相咧，我都可以 po 上网上面俾大家。 得啦，得啦，得啦，系得啦， 多谢你， 冇嘢事啊，跪安啦。好啦，唔该晒 Jessica 吓，啱啊，咁啊有啲电船，大家就去留意一下啦吓。好，咁啊同你。睇睇天氣啦，唔該 Vicky。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啊，今日咧就係密雲有雨嘅天氣，就會稍涼，日間嘅氣温咧就會徘徊喺20度左右嘅，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到東北風嘅，咁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咧都會吹強風啦，而海咧就係有湧浪嘅。展望啊，未來一兩日咧，早晚係仍然會稍涼嘅，咁日間天色咧就會較為明朗啦。而週末咧就會風勢比較大，睇嚟咧應該睇咗個9天天氣預報。听日就应该唔落雨啦， 系啊， 希望唔好落雨啦。咁而家嘅气温就系18度，相对湿度10%咧系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嘅水平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留在晨光大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 早晨， 系早晨小白。 今日朝头早想同各位听众同埋 Tracy 咧就一齐探究一下咧一个问题，咁可能大家咧都会有阵时啊，每一日都会如厕啦，无论小定系大嘅都会有嘅。咁有阵时咧，可能有啲朋友咧会发现或者有个问题就系我大便出血，咁啊见到自己咧一去完洗手间嘅时候咧，哇，嗰个颜色咧都非常之红啊吓，咁啊焦虑万分，咁啊担心咧就患上重病嘅。咁啊，亦都有啲人咧，就對於譬如長期咁啊，亦都見到譬如大便有血絲啦，各樣嘢啦，少少血啦，咁都係好擔心嘅。咁啊，想問一下中醫師啦，咁啊，到底啲乜嘢嘅情況底下會出現呢一類型嘅症狀？咁係咪話嗰個病有啲係即係深啲嘅，有啲係淺啲嘅咁樣，又或者點樣分別嘅咧？阿 Tracy， 係因為最常見，通常如果你話好似頭先你咁樣講，哇，見到一起身即係見到嗰個廁所嗰邊係真係有血嘅話咧，咁可能最常見可能係痔瘡係啦，即係痔瘡出血咁樣嚇。因為通常如果你見到啲咁鮮色嘅血咧，一定係好近嘅，我哋話肛門啊、直腸嗰啲位置出血咧，先會咁鮮嘅。佢可能有機會即係你起身嘅時候，即係滴咗喺嗰個即係廁所啲水入邊咁樣啦。咁又或者係你抹嘅時候先至有一啲鮮血係啦。咁樣嘅狀態，咁但係通常咧有一啲所謂嘅一啲即係出血咧，你見到有啲血咧，其實佢未必係好鮮色，可能係一啲暗暗地嘅紅色啦，甚至咧純粹可能係嗰個見到個大便變咗一個好深黑色嘅一個反應，咁其實呢啲都反映緊一個出血嘅，通常越上即係消化道越上，即係話可能近住個胃啊或者十二指腸啊嗰啲地方嘅出血咧，因為佢經歷 即係佢行咗好遠嘅地方啦，咁樣咁越行得遠咧，通常個顏色就會越深色咯，係啦，咁所以變咗你話啊，係可能有時深黑色嘅一啲大便啊，咁可能係一啲即係頭先講胃啊，即係十二指腸上消化道一啲出血啦，咁如果係啲暗紅色嘅出血嘅，咁可能就未去到即係肛門嘅位置咁近啦，咁可能係一啲大腸啊嗰啲地方係一啲發炎啊，或者係一啲一啲情況，咁佢先至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出血嘅問題咁樣咯。 咁如果單純譬如如厕之后睇翻个马桶嗰个血嘅颜色或者嗰个量，我其实正常都唔会知道到底系咩事，都系要揾医师去帮手啦，系嘛？ 应该就系因为其实嗱，有时好一个性嘅，即系可能譬如你痔疮嗰啲，可能你本身已经知道自己有痔疮咁样系啦，咁嗰轮可能加埋本身真系可能又坐得多啊，或者啲食得湿热嘢比较多嘅，咁可能你食翻清淡啲，休息多啲，咁可能又会好啲。咁但系如果你话啊，佢真系长期一啲反复嘅出血，然之后可能又加埋个人又可以有时又肚痛啊，或者有。即係可能瘦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體重下降啊嗰啲咧，咁其實都要一啲即係一啲去做啲檢查會穩陣啲嘅。 係，咁如果你真係痔瘡嘅話，通常痔瘡形成嗰樣嘢會係點樣㗎？係咪坐得耐就真係會有嘅咧？容易？ 是的、啊、坐得耐或者有些人是成日便秘呢，跟住就好大力咁样谷呢，咁就令到你肛门附近即係直腸嘅肛门附近嗰啲血管啊比较个压力比较大。係啦，咁最久而久之呢佢就行得好唔顺畅啦，跟住啲好多有啲血啊嗰啲或者点样谷咗喺嗰度，即係嗰啲血管会稍微会扩张少少嘅，谷咗喺嗰度係啦。咁所以变咗佢啲大便一过啊，或者你再用力去再谷佢嘅时候呢，咁佢会变咗好容易嗨损。就會有流血的情況咯。 係，咁啊先即係，既然問咗有機會會係痔瘡啦，咁啊痔瘡係有得醫噶嘛，係咪醫師？ 係係係。 係啦，亦都可以完全根治嘅，得唔得㗎呢個？ 都如果輕嗰啲就 OK 咯。咁、啊、但係如果你話有時真係佢，因為有一類嘅痔瘡係比較嚴重起上嚟嗰種咧，就係、是、個身體即係我哋講話佢唔係太夠氣啦，即係嗰個氣虛個情況比較嚴重嘅話咧，好容易佢一谷，跟住嗰個痔瘡係會跌咗出嚟嘅，佢未必可以自己縮翻入去。咁嗰啲其實稍微真係嚴重啲，係啦。咁又或者有一啲係可能真係嚴重到佢出咗嚟之後，佢啲血管壓到咧，即係有一啲好似好痛啊，甚至有啲即係組織嘅壞死啊嗰啲咧。咁其實呢啲係需要手術去處理。 明白。好啦，咁我頭先就講咗，如果啲血咧比較上鮮嘅，有機會咧會出現痔瘡嘅問題啦。咁如果啲血咧比較上深色，因為行遠咗咁，亦都即係我哋科學啲咁講嘅時候，就可能真係血氧亦都少咗啦，咁、那個顏色亦都會不一樣。咁如果真係頭先 Trace 提及過嘅，譬如胃啦，甚至乎係腸道入面嘅問題嘅話，咁我又應該點樣去到去尋求一個治療嘅呢？ 如果你話呢啲治療嘅，咁我哋睇翻啦，咁樣咁，因為始終有時我哋譬如你話可能我哋中醫處理嘅，咁因為你見到我哋啲黑便嘅，咁可能如果係真係啲少量嗰啲，咁我哋都可以譬如內服嗰啲中藥啊，去睇一睇佢會唔會有改善啦、啊、咁樣、 嗯。 不過始終有時咧即係呢個係一個掣肘嚟嘅，咁可能有時我哋中醫呢邊真係唔係好睇到係邊個位置。咁如果你真係需要發現佢係邊一個位置去有呢個問題啊，佢究竟係咪有啲息肉啊，定係有啲胃炎啊，即係胃潰瘍之類嘅嘢，令到佢有一啲咁樣嘅咁大量嘅出血嘅情況咧？咁可能就真係要靠翻一啲西醫嘅檢查啦，譬如可能要做下胃鏡啊，抽翻血啊之類嗰啲嘢係啦。咁可能就要睇一睇究竟係啲咩原因咁樣咯。 明白。咁如果我哋想我哋嘅腸度即係暢通無阻嘅話啦，咁無論你食啊定還是係其他方面，我哋有啲咩應該可以做呢？ 如果真的要整個腸道來說呢，其實我們就即最重要是飲食那裡的，即我們就覺得因為飲食那裡其實因為這些大便即你見到有血或者我們叫消化道的出血，其實很多時候跟我們飲食那裡都很大關係。譬如說有些人是即很喜歡吃一些很刺激性的東西，即譬如說一些經常喝咖啡啦，經常喝濃茶呢啲啦，咁又或者佢中意食啲辣嘢啊、煎炸、油腻呢啲咧，其实对于我哋嘅肠道啊各方面都好容易会生啲积液嘅，即系啲湿结啊嗰啲咁样积咗喺度咧，都会容易令到有出血嘅情况。咁又另外一种咧，就系、是、一个情绪嗰度系啦，即系佢成日都屈住啊，会有好即系会成日都好郁闷啊、唔开心嗰啲咧，都会有机会咧系捞埋之后喺个肠胃嗰度发一啲即系发炎嘅反应啊，咁、然之后会导致到佢会有一啲。可能容易有消化道的出血。 哇，真的屈到病是可以屈到啲肠道都不好的，真系照你咁讲。 系啊，其实你情绪嗰度咧，即系啲气行得好唔顺畅啦，系咪？咁即系啲嘢塞车啦。其实中医讲话咩？即系好多时都系同气系有关系嘅，即系话你啲气行得唔顺畅。 就睇下嗰啲塞車塞喺邊啦，即係塞車塞喺腸胃度嘅，咁咪腸胃嗰度出事咯，係啦，可能塞喺個肺嗰度嘅，咁可能就個肺嗰度會出事咁樣咯。 係，咁啊呢個就可以靠把脈就知道邊一度阻塞嘅係咪咧？ 係啦，會都有啲都把到嘅，係。 係嗱，咁如果我知道譬如邊一個地方阻塞嘅，咁當然就醫師就會幫你即係叫做行氣活血，就用翻一啲食物啦，或者真係有中藥啦。咁如果你話一般我都冇睇中醫師，我就係想行氣活血得好啲嘅，有冇啲普通嘅食物其實都已經係哇呢啲都幾好，去到行氣活血嘅食物可以推介一下咧？ 即係單講行氣活血嘅，即係一啲譬如令到嗰、那個啲氣行得冇咁棘住啊嗰啲咁樣咧，其實你可以稍為譬如用下嗰啲類似譬如陳皮啊、玫瑰花啊，或者少量薄荷啊呢啲咧，其實係可以幫手，可以即係我哋話即係疏肝理氣解鬱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咧，注意就係頭先講嗰啲咧，稍微都係叫做偏温同埋偏燥少少嘅一啲食物，係啦，或者一啲係啦，除咗薄荷啦，薄荷就偏涼少少啦。咁所以你變咗就要睇翻自己個體質嘅都要嚇。有時有啲譬如你話即係大便出血啊，或者消化道一啲出血啊，或者係有時個成個人個體質，佢可能已經係一啲偏虛寒㗎啦，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一個比較偏虛，又成日好怕凍啊，好攰啊，即係呢啲咁嘅狀態之下嘅出血嘅。咁如果你真係咁凍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話太建議用去薄荷呢一類噶啦，已經。咁啊，或者係咯，咁或者係你本身出血個量已經比較多啦，咁有時你行氣再行得咁犀利嘅時候，咁佢會令到個身體可能有機會再虛啲。咁所以變咗，其實你有時使用上其實都建議啊，你問一問中醫師會穩陣。 穩陣啲，因為坊間都有好多咧，譬如可能有啲酒啦。藥有藥用成分的酒或者有啲丹啦，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嘅，都唔建議大家諗住係立亂試㗎，係嘛？即係話補氣嘅，咁佢話補氣，但未必係咪啱自己嘅身體都唔知㗎，係嘛？ 係啊係啊，有時見到有啲就係啊食咗譬如補氣啊，或者有啲好中即係而家好坊間可能有啲咩雞精嗰啲，諗住即係補下身體啦，諗住自己虛啊嘛咁樣，但係點知一補落去就撞曬板，即係好捉曬啲皮膚啲可能啲濕疹啊，少少啲暗瘡啊，跟住搞到可能有啲牙又腫咁，即係好多啲熱氣嗰啲反應咁樣走翻出嚟咯。 係啦，咁如果想即係固本培元多啲嘅，又或者想因應住自己嘅體質去到調節一下嘅話咧，咁啊最好都係問翻中醫師啊，咁啊喺坊間。上面有好多又丹啊又酒啊咁样就即都不宜咧，就自己乱咁试，即系学阿崔时话斋，随时撞板都唔知啊吓。咁希望大家而家去洗手间嘅时候，个个都路路畅通啦吓。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racy， 拜拜。 好，系，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闭幕会议后，乘坐专机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科斯塔、巴西利亚空军基地司令米格尔、司法部长莱曼多夫斯基等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代表总统卢拉和巴西政府欢迎习近平到访。当局安排几十名巴塔拉艺术家演奏巴西特色古乐。习近平坐车从机场前往下塔酒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动中巴两国国旗，又高举红色横额欢迎习近平到访。特区政府就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所谓2024年报告内针对香港特区各方面情况的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谴责，并必须严厉直斥其非。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肆意以政治凌驾法治，一再透過所謂報告干預香港特區事務，強調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一個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權、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 香港特區定當繼續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同時繼續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特區政府再次強烈敦促美國認清事實，遵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0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稍凉，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跟进翻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路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就去到康宁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噶，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油荔村，私隧沙田入口依家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还有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车多，龙尾就在丽顿道。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去到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哇，阿哥你这个饰物好靓哦。 阿妹考下你啊，知唔知佢哋嚟自边个地方嘅呢？ 唔知喎、啊。 哎，我知喎、啊、係印度嘅手工艺品嚟㗎。 啱啦，呢个呢係我印度裔嘅学生送俾我㗎。 咁哥哥你有冇回礼啊？ 讲佢有囉。 哥哥叻仔，识得以礼相待，和平共用啊。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电香港大城市小故事， 共融接纳，通通都是好家风。 像我本分， 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早晨，这个落雨天都真的不要讲笑、哦。今早都要望一望下自己的手机，包括我们 RTHK News 的 app 啦，又或者其他一些比较快一些的即时新闻平台，看看咦有没有啲暴雨警告呢，有没有台风警告呢，点解啲天气咁样嘅今早早。 冇啊，冇风冇雨啊但是有晴嘅，唔系既无风雨也无晴啊咁啊，今日密云有雨啊，天气就凉咗好多啊，我今日都整返件樽领衫嚟着佢啊。 大家都着咗毛毛衫啊。 你个毛毛衫系好似喺屋企咁，因为 好舒服，因为晨光俾到佢家嘅感觉。 系啊，呢啲衫咧， 系啊， 洗完手不如当毛巾。 唔系啊，sorry 啊，我好少讲呢啲，我今日好想咧摸下你嘅手仔啊， 摸下我嘅嬲嘅手仔。 我啱啱睇完报纸，可唔可以抹凉下？ 系依家咪好兴嗰啲毛公仔嘅，咩拉布布啊、柱卡画嗰啲咧，你有啲似啊， 好系呢啲质感系咪？有啲颜 色啊， 但完全感受到呢个一字头嘅温度啦，真系十八度嘅气温，大家都真系要添下衣，同埋咧真系要带翻把遮啦。今朝早各位嘅小朋友同埋大朋友系要翻工翻学噶，唔好以为可以面对一面啦。嗱，今朝早咧想讲系，因为寻日咧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节目啦，咁样今朝早起身咧系有难度嘅，包括咗 Lisa 喺香港啦， 系啊，哇 ，Lisa 嗰见面会原来去唱歌嘅，我以为咧一开始阿 Lisa 嚟香港咧，佢真系见面噶咋，识 下哈影下相。 你知啲韩星啊？ 不过我觉得一两首都应该会带过嚟嘅。 够啦，哇！佢有佢跳得好好睇啊！我啲朋友入咗场啦，跟住哇，简直系觉得佢。哇！節奏感好豐富啦，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咧透過 IG Story 咧睇佢嘅啫，咁、我都好好睇。琴日哇，好多個唔同嘅戰線啦，咁你要睇國家隊對日本啦，咁 啊 係啦，旺角大球場咧，咁啊香港又對毛里求斯啦， 呢、這個好嘢啊真 係，係啦，咁啊香港隊連續 連勝三場啦， 連咧。田泰安啊，嗱，嘉明你熟啲啦，系咪先？系啦，啊，田泰安骑师都入去支持佢自己啊，因为原来佢组织系毛里求斯嘅，佢话、有啲足球员系佢啲 friend 嚟，佢、因为毛里求斯，求斯喺香港人咧唔多嘛，咁所以入得去睇呢场波嘅毛里求斯人咧。都是田泰安的朋友，以至咧踢緊波嘅咧，都有啲係當年佢啲玩伴而嚟嘅，好似文書嚟，幾得意喎！ 有血有肉嘅呢場波。 嗱，即係琴日11月19日仲有台慶啦，咁你睇到哇，台慶送大獎，咁你成呢啲好開心。咁啊，所有啊～叫做大台嘅藝員都見到林峰喺度唱歌，好開心啦，係咪？咁所以哇，真係超級多嘢睇喎！係 啊，咁所以今晚咧，即係應該話尋晚咧比較多精彩活動嘅時候咧，咁啊今朝早起身確係有啲難嘅。咁嘉明咧就喺除咗呢一啲雲雲嘅唔同大型盛事啊， 你又揾到另一啲勁啲嘅嘢睇係嘛？ 我就入咗戲院，因為咧話説咧近排都真係有幾套大片咧係正式上啦，無論係本地嘅兩套定話係外國嗰兩套都係鬥到哇非常之精。 难分难解啊！ 系啊，即究竟入场睇边套好呢？咁啊，结果嘉明选择睇晒两套， 睇晒所有啊！直情、 我都想啊，我都想包场，然之后由朝睇到晚啊！ 如果你包场预埋我， 梗系会啦， 唔好赖低我。 Vicky 都嚟， 我觉得咁嘅，小白，你啲公子考晒试，你咪多啲时间睇戏咯。 系啊，系啊，系啊。 都有啲学校会选择考试最尾一日就会全部一齐去睇戏嘅。 不过今次嘅考试，其实我收到风咧，其实唔少学校咧都系因为上个星期。个台风咧，咁啊变咗成个考试嘅时间就长咗，系啦，家长都好头痛，即系原本可能安排咗一早会考完试，已经订晒啲 party 嗰啲地方咧， 都唔 搞到嗰日要转啊，要 家 长调啊。 我有啲朋友做嗰啲小学校长啊，或者啲幼稚园嗰啲校长咧，佢哋都讲话，因为家长啊。你稍微遲少少咧，你要即刻回報佢啦。另外嗰樣嘢咧，佢訂咗機票噶啦， 係啊， 佢唔喺香港嘅，個核心係唔係話訂咗 party 咁簡單， 走咗啦， 佢本身想飛咗噶啦咁樣，但係冇辦法啦，颱風啊無情啊，跟住咧就令到大家考試延期， 冇錯啊，咁啊就自己走位啦，呢啲就醒目嘅話， 係啦係啦，嗱講翻呢啲兩套非常之勁嘅電影啦，都係比喻為咧係簡直有呢一個嘅巴比同埋呢一個嘅 Oppenheimer。重遇啊！ 澳門海默。 上次系啦，嗰两套嘅电影咧，都真系又系斗到难分难解嘅嘛。咁所以今年咧就变咗有两套新嘅大片，咁就包括咗有《帝国骄雄二》啦，呢一套咧等咗24年嘅续集电影，咁再加埋咧有《Wicked》，亦即系魔法坏女巫，呢套咧亦都真系有成超过20年啦。百老汇粉丝们期待已久喺大荧幕上面睇得到嘅电影嚟嘅。 啊，我好多女仔朋友咧都有悉心打扮咧去嗰个坏女巫嗰度啊，去睇睇佢咁样，都话从十童真啦，我自己咧又好少听，可能系男人啦，我自己好少听到呢个作品，但我一问之下，头先譬如咪前同嘉明沟通啦，佢话呢个咧系百老汇咧长寿式嘅一个剧目嚟嘅，与此同时就系其实好多朋友仔啦，即系好多中年嘅女士啦，其实咧都系细个睇呢个作品大嘅，系咪真噶？ 其实呢一套嘅百老汇音乐剧啦，就喺2003年嘅时候正式上映嘅，咁但系其实嗰时一出咧已经系非常之风魔一时，到而家为止咧，全个百老汇净系计百老汇啊吓 ，West End 嗰边未计住，但系都系噶啦，基本上只系得三部嘅百老汇音乐剧咧系有超过$1 billion美金嘅呢一个票房收入嘅，咁而佢咧系排第二，系超过咗《歌星魅影》，跟住就系有呢一套嘅《Wicked》啦。咁第一到而家恒常都仲系会喺百老汇红霸嘅就系《狮子王》，咁所以嗰个级数咧系去到呢个位嘅， 哇，好劲！ 然之后佢一出嘅时候咧，《 歌星魅影》好似已经系 劲 过《 歌星魅影》 系 啦， 又烂倾咁样， 一出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当年系赢咗三个东尼奖啦，攞晒好多啲唔同劲嘅大奖啦，咁而由演员啦，到佢嘅原声大碟，去到佢啲歌咧，都真系乜奖都扫晒嘅。咁所以当年喺百老汇嘅 original cast， 即系原班人马咧，就包括咗有 Idina Menzel， 即系大家而家熟悉嘅 Elsa 嗰把声啦。咁其实我深信咧，如果 Idina Menzel 当年冇曾经担任过喺呢一套 Wicked 当中绿色人呢一个嘅 Witch 呢个女巫嘅角色嘅话咧，佢亦都唔会有今日呢一个嘅级数可以做到呢一个 Elsa 做得咁多佢其他嘅工作，咁所以呢一套嘅百老汇音乐剧咧都真系非常之厉害嘅，个级数系非常之高嘅。咁好啦，咁去到做呢个电影版咧，点解今次咁多嘅呼声系围绕住呢一套戏咧？咁当然有啲系花边新闻啊，亦都有啲咧真系呢一部戏本身有好多由佢哋嘅仔细度啦，去到佢嘅人马啦，去到佢嘅一啲台前幕后嘅角色选角咧，都系几多话题嘅。譬如话先讲个幕后班底啦， 好啊。 今次咧就揾咗呢一位系华裔美籍嘅导演，咁啊 John M. Chu， 其实佢以前做僆仔嘅时候咧系拍 MV 出身嘅，咁呢一位嘅导演咧都真系识好多明星，包括咗 Justin Bieber， 如果佢要出嗰啲电影音乐会嘅戏咧，都系揾佢做导演嘅，咁所以佢作为一个音乐video 嘅导演去比美，譬如话马田史歌西斯拍三个钟嘅戏，同佢拍3分钟嘅 MV 咧，佢嘅触觉就好唔同啦。所以佢用嘅颜色啦，佢用嘅对比啦，佢点样拍到个主角靓啦，都系佢做 MV 导演嘅功力嚟嘅。 睇嚟你想赞呢个作品？ 有啲赞，有啲弹嘅。先赞咗先，我中意咁样嘅。咁所以咧，揾到佢做导演嘅时候咧，咁第一佢拍到 Ariana Grande 嗰啲好靓啦，就算系淡妆，你都觉得佢拍得好靓啦。佢拍一啲 仙女咁样， 系啦，即系佢拍一啲系大型嘅歌舞场面咧，亦都系好有一手嘅。咁所以喺画面上、视觉上、音乐上嘅刺激咧，系做得相当之好。咁然之后佢有一个坚持，我觉得系有趣嘅。嗱，我哋近年都见过好多啲音乐剧转型嘅电影啦，譬如话上次攞晒奖嘅《La La Land》啦，又甚至乎系之前都衰咗嘅《Cats》啦，都好多唔同嘅音乐剧电影。佢哋通常嘅做法咧，我哋见惯嘅做法啦，就系、是、哦，平时我哋咧就喺片场度拍啦，就系、是、对话啦。咁但系一去到唱歌嘅时候，就拍翻一条喺录音室唱得好靓嘅完美声带落去，就好似播翻只歌嗰只声带咁样，就笠上去，啲演员就咪嘴嘅。但系佢呢位导演咧拍《魔法坏女巫》咧，就坚持我全部嘅歌舞片段我要现场收音。咁所以啲演员咧真系全部喺现场，就算杨紫琼啊，都要现场唱嘅。 几好啊，咁样其实 系啦， 真唱真音乐啊嘛。 嗱呢个咧就系我觉得佢忠于原著，因为呢一个舞台剧，舞台剧佢吸引人嘅地方就系，就算你系山顶嘅观众，你都感受到舞台剧演员嗰种细致细腻嘅演绎，就系因为佢 live 啊嘛。 咁佢就有呢一种嘅效果，俾你喺电影版当中都感受得 到。哦，咁样又几有生命力嘅。如果你真真实实咁去真唱嘅话，你连嗰刻换气唞气，你都知道哦，系呢一个呈现系话俾你听系有啲紧绌一啲嘅，即系成件事系紧凑一啲嘅。咁你可以透过真实嘅歌声去呈现得到咯。嗱，呢个作品我未睇啊吓，我唔敢落好多注脚啊，我都系听阿嘉明去旁述一下啫。系啦， 嗱呢套戏咧就听日先正式上啦。咁但系个伏笔咧，其实都已经一个系公开嘅秘密嚟噶啦。咁因为实在呢一套嘅舞台剧咧都非常之多馅啦，啲歌又咁经典啦，咁导演都自己讲到话，我都唔舍得剪啊，所以就会将佢一开二。咁所以咧，而家上 嘅 系上半场啫。OK，intermission 中场休息之后，下年就会上埋第二部啦。咁但系其实 剪唔到啊，再问多次先，有冇人得到？ 好难讲， 或者赚两次钱都开心嘅， 又开心嗱。其实都可能系一个原因，点解咧？因为其实呢一套戏咧，由佢宣布咗佢正式选角系边啲人数之后咧，佢系等咗三年，先至可以真系上嘅呢套戏嚟嘅。因为之前有疫情啦，咁所以佢开拍嘅日期系不停 delay 啦。咁然之后咧，佢真系拍咗啦，咁正式可以出台嘅时候咧，又遇上上年佢哋好劲嘅呢一个工会嘅罢工事件，咁所以系枕住都系等下等下，谂住出得又未得，谂住出得又未得，咁即系等咗三年咧，先至正式上嘅呢套戏咧。咁所以呢两位嘅女主角，呢两位嘅女巫，坏嘅女巫，好嘅女巫咧，基本上成个世界巡演嘅红地毯咧，每一次嘅访问都喊嘅。佢哋都话我好攰，我嘅泪腺好攰，因为喊得太多太感触。尤其是即系 Ariana Grande 啦，呢一位即系唱而优则演嘅女演员咧，其实佢讲真系2003年嘅时候咧，已经讲过话佢自己好想做呢一个舞台剧。佢嗰时系细路女嚟嘅啫嘛，跟住咧佢喺2013年嘅时候咧，又同阿 Mika 唱过一首 popular， 其实呢一首歌当年都红上晒榜嘅，就系嚟自呢一套音乐剧，佢呢一个角色阿 Glinda 唱嘅一首首本名曲。咁所以佢对呢一套戏情有独钟嘅原因咧，就喺呢一个嘅巡演当中完全系感受得到嘅。咁而当然另外做正正主角啦，做 Alpha 版呢一位真系由头到尾都系绿色皮肤嘅女演员咧，亦都系其实嚟自英国啦，但系佢都系乜奖都攞晒嘅，由格莱美奖啦，由奥斯卡嘅提名啊，今次唔知道有冇机会凭住呢一套戏攞埋奥斯卡，咁但系咧佢嗰种嘅演出，佢嗰种即系将成套戏本身嗰个嘅感觉，话你系绿色皮肤，你同我唔同，将佢提升去到我哋肤色唔同，变咗成为一个社会议题咧，系佢嘅功力嚟嘅，咁所以呢套戏。之后有谂法、有想法嘅空间系非常之多。好，讲下帝国枭雄啦。 系啊，哦，咁佢已经要觉得好嘅嘢讲啦。应该有，应该有啲嘢都系诶，观众自己留待入场，留待你发现啦吓。 帝国枭雄二，我老公好着药睇嘅，佢拉我入场睇嘅，因为佢都系当年罗素高尔嘅一个粉丝啦。 罗素高尔啊，做呢啲咧打仗片咧，西式打仗片咧。好出色嘅， 系啦， 佢咧要么啊做呢个军队嘅领袖啦， 系 要么啊即系做 大帝啦， 系啊大帝啦，海撒大帝啦，即系你总之佢一戴起或者着起啲盔甲咧。好入型入格嘅， 系啊，尤其是当年真系凭住《帝国枭雄》呢一部嘅电影咧，佢系成为咗即系哇世上最性感嘅男人啊嗰啲咧，攞 佢有啲古代感嘅，即系有啲男士系有啲古代感嘅， 系啊， 即系等于你睇香港咧有啲大台拍嘅古装片咧，有啲人咧点样着古装咧，你都觉得佢着紧时装喎， 系， 有啲人咧稍稍着下古装。你覺得係啊？嗰、那個朝代、嗰、那個時代啲人係咁嘅， 有個順服啊， 係 有個時代嘅同古代嘅， 啱啱曬。Vicky 講嘅順服咧，就係呢一部新嘅《帝國枭雄二》當中令到嘉明覺得嘅地方啦。嗱，首先呢套戲咧，由2000年當年上嘅《帝國枭雄》演進出嚟嘅第二部啦，呢、這個續集啦，你當係。其實套戲個構思咧係由2001年。即系上完嗰套 Gladiator 第一罗素高尔嗰部之后嗰一年咧，就已经开始构思噶啦。等足赢 廿几年 先至上嘅呢套戏， 系啊， 好夸张。 系啊，看到网上啲资料廿几年， 系啊，揾翻 Ridley Scott 做翻呢一个导演啦，亦都系揾翻好多即系戏入边都有唔少细节嘅地方嘅。咁好啦，咁但系点解罗素高尔唔出现呢？咁当然因为系上部戏，大家都知道结果系点样啦。 系啊，咁点解列尼史葛又冇乜太多宣传咧？ 系啦， 因为呢段时间好似都冇乜系惊为天人嘅作品。 咁所以。可以去到呢一部戏咧，讲真，抢镜嘅亮点咧，只有丹素华盛顿。 整部戏咧感觉上，因为唔想剧透太多啊，但系个感觉上睇完之后，你会觉得好似嗰个编剧铺排上有啲懒，太多嘢太顺理成章。太多嘢好容易就估得到，咁所以中意睇呢啲即系史诗式嘅电影嘅朋友们咧，就觉得、咦，好似容易咗啲。 唔系，我举少少例子啦。其实近呢半年咧，其实好多外语片咧，特别系西片咧，喺外国嗰度咧都遭受滑铁卢。点解咧？其实因为佢哋嗰个演员工会啊，或者几个工会罢工咧、其实好影响个产量啊，或者个质素啊。嗱。譬如之前 Joker 就好明顯一個例子係咁樣，跟住頭先嘉明講嗰兩部，我估你都係想表達啊，克服克服啦，即係唔會話即係夠極式嘅好睇啦，或者直入奧斯卡啦，冇人夠膽講呢句啦。但係你一講嘅時候，你諗下頭先你講嗰部戰爭片，雙影帝喎，丹素華盛頓再加羅素高爾，基本發揮啦，好輕鬆就可以好有氣味喺當中啦、但就係做唔到。咁即係成日话劇本係一劇之本㗎嘛。个劇本出咗事，原来呢就算你有10个影帝,42个影后都搞唔掂㗎。係 呀，咁所以呢一部戏呢就冇罗素高尔嘅出现啦，但係有佢嘅伏筆。然之后呢真係要睇戏睇演出嘅话呢就真係睇晒丹素华盛顿。丹素华盛顿呢就为咗呢一部戏做宣传嘅时候呢近排成日都讲有啲误会以为佢退休啦。以为佢拍完呢部之后就退休啦、即事实上佢都系一个接近70岁嘅演员啦。 但罗伯迪尼路都仲做紧啊嘛。 系啦，咁但系佢就出嚟话澄清，佢就话其实唔系嘅，即只不过我去到呢一个年纪，我觉得我想拍啲未拍过嘅嘢啫。咁我就完全知道点解佢会接呢一部戏。感觉上会觉得系嘅，佢好大 budget 嘅，大制作嚟嘅，即系去到呢、一个有斗兽场嘅剧嘅片场或者系佢嘅一啲中段嘅时候咧，必定系好睇嘅。你讲。Ridley Scott 呢一位真系鬼才导演，佢做一啲暴力血腥嘅镜头咧，又系必定好睇嘅。但系系一部娱乐片，就唔系一部史诗式嘅片。咁去睇嘅话咧，就值回票价啦。 How could you ever even try? I don't wanna tiptoe, but I don't wanna hide. But I don't wanna feed this monstrous fire. Just wanna let this story die. And I'll be alright. We can't be friends, but I'd like to justYou cling to your papers and pens. Wait until you like me again. Wait for your love, my love. I'll wait for your love. Me and my truth, we sit in silence. Baby girl, it's just meI don't wanna argue, but I don't wanna fight. My tongue, yeah, I think I'd rather die. You got me misunderstood, but at least I look this good. We can't be friends, but I'd like to just pretend. You cling to your papers and pens.You cling to your papers and pens. Wait until 副戏上之前，当然最热烈嘅花边新闻就系讲 Ariana 呢一位嘅女主角点样抢人老公啦。咁其实呢一位嘅老公咧就系因为拍呢一部戏而认识嘅其中一位演员嚟嘅。咁但系而家佢自己又失婚妇人之后咧，咁啊真系同咗佢一齐。咁所以系咪都真系大家之后嘅发展原来系有啲唔系净止抢老公咁简单呢？咁拭目以待啦。不过咧红地毯上面咧都见到佢哋都尽量分开距离嘅，都唔想抢晒太多嘅风头嘅。咁啊，但系听过 Ariana Grande 嘅作品《We Can't Be Friends》。 哇！真系现实同戏一样啊吓，同 N 字头串流平台嗰部《影后》差唔多啊，有啲剧情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咁其实咧，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工业啦，譬如你而家搭飞机啦，去机场啊，即系准备搭飞机要去机场嘅时候咧，都有呢个九龙城寨嘅电影场景啦。 系啊， 咁啊，而家啲朋友仔咧喺度讲啊，依家咧另一部啊，即系关于即系生死教育嗰部电影啊，啊，依家如果票房真系有机会成为历史嘅 number one， 会唔会直情喺机场嗰度有个道教仪式先？ 有一个模 拟场景咧，咁啊呢个。纯粹就网民打趣啦，不过嗱讲又讲，机场管理局咧公布啊，香港国际机场啦，十月份嘅航空交通数字咧，咁啊月内啊吓，咁机场嘅客运量咧455万人次嘅，按年啊增长咗啊21.3% 咁样，咁啊飞机嘅升降量咧就系31,625架次，升咗20.3%，全部都升咗两成，咁啊即系真系全面复苏啦，今次 咁样。如果你话有三跑之后咧，之前都讲过嗰个数字会上升得好犀利啦，呢个系好值得期待嘅，因为三条跑道，我谂而家大家就如果有出游嘅话咧。我上次咧就啱啱落嚟嘅时候，我都有谂，我到底呢条跑道系边条嚟？ 啱啱落机，啱啱落机，啱啱落机，啱啱落嚟嘅时候边度落嚟啊？系飞机啦，你系啊。咁所以咧未到三跑，但系咧嚟紧真系一定会用啦。即系我哋呢个咁耗资咁多亿嘅一个基建，咁啊正所谓啊有汗出有粮出。既然啊客运量加增咗啊，咁员工都做多咗啊，但唔紧要啊。琴日国泰航空咧就宣布员工咧来年平均加薪3.8% 啊，咁样，唔系加人工都系好啊。咁你上到去啲空姐空少都 笑得亲切啲， 冇错 啊。 嗰 啲、哎、我知有咩嘅时候， 系啊， 就殷勤少少系咪？ 我不嬲都觉得咧，加人工咧好重要噶。 系啊， 你想个员工做得好啊？真系要加人工啊！ 最直接嘅一个手法， 梗系啦，即系我哋嗰啲咁嘅叫做一双因子理论都话咧，告上员工系好重要噶。早晨，早晨啊！8:13，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今日继续请嚟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我哋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一齐咧睇睇琴日啦，咁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啦，咁啊，有好多叫做商界嘅朋友啦，或者咧环球嘅金融领袖啦，都嚟咗参与其中咁样，咁啊，国务院副总理啦，何立峰先生咧就对香港提出三个建议啦，包括咧就系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啊，提升资本市场嘅竞争力啦，培育新增长点啊。 啦。第二就係加強咧拓展金融開放合作，持續咧增添發展活力啊。第三就係進一步咧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啦，著力咧喺香港嘅金融啊拓展根基嗰度咧打好基石咁話。好啦，咁啊 Kenny 啊，你琴日都應該喺席間啦，咁啊，你去睇咗呢個峰會嘅時候啊，有啲乜嘢嘅投資嘅前瞻，或者當中有啲咩嘅光耀可以同我哋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分享一下咧？ 我諗今次嗰、那個意義都大嘅，因為今次咧就係、是、副總理親身就係、是、參與呢個係會場啊嘛，咁同埋亦都係咧係好明顯就係話嗰個係象徵意義方面咧都係希望就係、是、鞏固翻啦香港作為國家嘅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啦，同埋咧就係、是、加強對外開放啊，加強發展上面咧嗰、那個係即係意義喺度啦。咁尤其是我諗就呢個喺關於離岸嘅人民幣嘅業務上面嘅話咧，就香港更加可以發揮到大嘅角色喺度啦。咁另外就香港其實嗰個係經濟價值最大都係金融發展，對國家貢獻亦都係金融發展嘛，所以變咗都好明顯，今次都係要進一步確立呢一個係或者鞏固翻呢一個係方向啦。咁就成為翻呢個係國家嘅一個國際嘅集資嘅中心啦。咁尤其是就之前咧就係今年嘅四五月嗰陣時咧就推出咗內地國九條啊等等，咁其實都睇到明顯咧嗰個佈局上面咧都有所改變嘅。就是話都係鼓勵翻一啲係內地一啲大型嘅有潛質嘅企業咧嚟香港上市啊嘛，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就未來方面咧，香港就作為一啲內地大型嘅企業嘅上集資平台方面咧，個角色就會即係越嚟越係加重咯。咁呢個就係、是雞同雞蛋嘅問題啦，即係我哋成日之前都會討論啦，好多即係中美關係而導致到咧好多外資方面咧就係、是、離開咗香港市場，咁變咗咧就如果你係有一啲吸引力大嘅企業，個貨架上面咧有好啲嘅貨品俾人去揀嘅話咧，咁啊自然亦都會吸引翻一啲即係海外嘅資金嚟啊嘛，咁多咗海外資金嘅話咧，亦都會更加反過嚟啦，又會吸引翻一啲係即係大型嘅企業咧喺香港嘅平台上市咯。 嗯，冇錯啊！咁啊，今次嘅叫做投資峰會咧，都幾多咧中央嘅官員嚟到香港嘅。咁啊，頭先咧 Kenny 講嘅一啲點子咧，其實都完全咁樣吻合啊！中國證監會主席吳清啦，咁啊喺個點評中國經濟同埋香港發展當中都講到啊，穩步擴大商品同埋金融期貨市場咧，對外開放更好咧去滿足國際投資者多元化一啲投資選擇同埋咧風險管理嘅需要咁话，咁正正就系头先 Kenny 讲啦，咁我哋个货架多啲货咁样，即系譬如早一两年我哋有啲即系虚拟资产嘅 ETF， 咁我呢个又系可能喺个货架我哋有多啲嘢可以俾到周边地区，以至系即系沪深港通可以嘅股民们或者投资者们可以多啲去拣选或者多啲去了解，其实都真系几多元化噶啦，慢慢趋向啱唔啱啊 ，Kenny？ 我覺得就多元化係好重要咯，因為其實就香港金融市場方面咧，就我哋成日多數講就股票市場啊、恒生指數啦嚇，咁但係其實就香港金融市場嘅發展就絕對唔係淨係得股票市場啦，其實有好多數據都顯示到香港個金融市場方面咧，其實個規模喺亞洲或者甚至乎喺世界上邊咧都係大嘅，包括就係債券啦，即係香港係亞洲最大嘅債券嘅發行中心啦。保險亦都係咧，就全世界咧最高密度嘅呢個係市場之一啦。咁另外就最新都公布咗啦，即係如果你話係財富管理啊、資產管理嘅話咧，都超越咗瑞士啦嚇，成為全球第一啦。咁所以變咗其實股票市場只係其中係一範嘅啫。咁如果能夠多元化嘅話咧，咁尤其是頭先我哋提到嗰個係離岸人民幣嘅投資機會，因為始終國家而家政策方面咧，都一定係要將人民幣國際化啊嘛。咁如果當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嘅話，就一定要增加到人民幣嘅投資嘅功能同埋風險管理嘅工具，先至可以令到國際化容易啊嘛。咁香港就正正可以發揮得到呢個角色咯，因為始終香港都係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中心啊嘛。 嗯，冇錯啊。Kenny 頭先嘅點子咧，又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局長啊李雲澤啦，同埋人行副行長啦朱學新咧嘅觀點咧就好一致嘅咁樣啊嚇。OK， 咁啊嗱，既然講完啲中央官員嘅一啲點子啊，或者成個峰會嘅總綱要之外咧，咁都同大家跟進一下，因為阿里巴巴 巴的主席蔡崇信呢昨天都有来啦，即参加峰会。他都有讲过供应链的断裂呢就反而有利呢中国的发展。嗱，这个呢就比较 technical 啲啦，即可能我哋睇阿里巴巴即是一隻大科技啦咁样。但原来佢入面呢都牵涉住好多供应链啊物流嘅嘢喺当中嘅啲输出咁样。咁全球嘅供应链呢变得支离破碎，佢係咁样形容嘅，阿蔡崇信主席佢嘅。喺短期之内呢有机会损害中国出口，但係循环效应之下呢最终会有利中国㗎喎。咁抽呢几句 statement 出嚟啊，当中嘅内容究竟又系点呢？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 嗱，其实阿里巴巴一般人都系可能啊，定系就好表面睇到就系佢嘅业务主要都系呢个系淘宝啊、天猫啦吓。咁但系当然，其实佢背后支撑一个咁大型嘅一个系电商平台嘅话咧，其实涉及好多一啲系物流啦、系统啦、支付啦、等等相关，甚至无大数据上边啊，即系演算法等等嘅一啲系即系AI 上面嘅功能嚟到去 support 一个咁大型嘅电商平台嘅。所以一样好重要一样嘢咧，就除咗物流之外嘅话，就是、供应链啊。其实咧喺过往传统上边嘅话咧，我哋即系好多年前啦吓，如果大家都记得嘅话咧，好多时就会中意留意利丰咁样。利丰其实就系一个好传统嘅供应链嘅平台啊。咁当然当时就唔会有呢个系咁多线上嘅嘢啦吓。咁但系就其实佢唔系一个单一个 trading 一个贸易公司，就系、是、无论由呢个系采购啦、生产啦，去做到推广啦、上架等等嘅话咧，都系一个一条龙嘅供应链服务嘅。咁但系而家呢个时代唔同噶啦嘛，咁就我哋已经将好多嘢放上呢个线上边噶啦。咁阿里巴巴就类似等于翻当年一啲即系利丰呢啲咁嘅大型嘅贸易公司啦。咁可能咧就会帮好多嘅商家或者系帮一啲制造商方面咧去做一啲系物流采购啊。供应链的管理啊，就甚至无供应链金融啊，因为你好多时咧供应链金融咧系一个好大嘅商机，因为你接咗张订单，你未必有即刻有咁多现金去采购原料噶嘛。咁但系透过呢个供应链金融嘅时间嘅话，就提供咗一个系资金链，令到你可以成功接到嗰张单。咁金融机构咧，亦都可以去参与咗呢个供应链嘅运作嘅话咧，亦都喺金融业务上边咧就会有一个商机喺度嘅。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生态圈嘅循环啊。 咁峰会嘅资讯量好多啦，估计咧都有利投资气氛嘅。所以琴日港股咧做好，咁恒指咧两日之间咧升咗237点，升又唔算升好。好多，不过仍然受制于50天线啦。咁啊，琴日恒指高开咧123点啦，咁啊早段咧升幅去到181点嘅，咁啊之后就少少好淡增持啦，因为上升嘅股份咧同下跌嘅股份咧差唔多咁样啊，最后咧恒指都有得升嘅，升87点啦。好啦，咁啊嚟到咧11月20号啦，差唔多咧仲有咧有10个交易日咧就完结11月啦。Kenny 有冇机会我哋重返翻20000点楼上啊？交俾你去。分析下嘛，唔該曬。 我覺得都有啲機會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見到個指數雖然咧就由高位回落翻，但係咧都叫做係走住咧一個19200咧一個好重要當時一啲政策上面位嘅水平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之前我哋都講啦嚇，即係20000点係比較重要啲嘅。跌穿咗20000点嘅話咧，咁啊走勢係無可否認係轉弱咗啲嘅。咁但係就如果你話你要上翻去20000樓上嘅，咁其實守得到19200、19000点嗰啲話咧都有機會，尤其是咧就係、是、呢、這個美國又12月份方面咧減息機會都非常之大啦。第二咧就係威亞主席咧都講到話啊，今年達到呢個經濟目標嘅水平嘅信心係大咁，咁所以大家都可能會憧憬咧臨尾呢一兩個月會唔會就？好大嘅力度嘅狂谷經濟咧，咁呢都就憧憬咯。 係咁都好嘅，即係唔止到時唔止保四、保五、保到六喎，哇！咁啊，當然信心大增啦，係咪先？好啦，嗱，今日咧同 Kenny 傾住咁多先啦嚇，下個禮拜咧再同鄧青卿一齊咧， 好啊， 睇睇股票市場嘅狀況啊！多謝曬你，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朝朝陪住你。 大家好，我係阿 O。每朝嘅晨光财经第一线，透过呢个环节咧，可以掌握到环球嘅金融资讯啊，同专家朋友一一剖析大市嘅走向，希望你早着先机，人人都达到财富自由。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叫做完整咁样啊，有个体态美出现咗、哎，你要 show 一 show 自己啊吓、啊。 其实系因为屋企啲瑜伽裤唔系好见得人啫， 咁、哦、要买嗰啲咧。 系啦，哎呀，下次应该再投资多少少喺呢一件事上面。不过咧，其实讲真，入到去机场三跑咧，实在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嚟嘅。上一次有得跑机场跑道咧，香港都已经系1998年嘅事啦。咁、等咗成廿几年啦，终于喺第三跑道正式今日即系公共使用嘅之前咧，就可以有个机会去跑下嗰个机场跑道。其实咧，整个嘅过程虽然之前都话咗大家即系尽量行装轻便啦，毛巾嗰啲唔好带啦，唔好影响机场嘅运作。因为原来真系好近飞机噶、真系飞机就喺你隔篱嗰度咧上空降落咁样样嘅。 哇，咁咪好似以前九龙城嗰阵时见到飞机咁样，嗰、那个震撼力 咯，系好感受到佢哋嗰种嘅声音啊，佢哋嗰种嘅距离感啊，甚至乎佢哋落机嗰阵风啊。但我觉得咧，跑完呢、這、一个我系跑三 K 啫，三 K 跑之后咧，最大嘅体会就系原来机场系好嘈，但系佢嘈嗰样唔系净系飞机嘅声音，而系好多假嘅雀仔声，因为要俾啲雀仔听，唔好过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闭幕会议后，乘坐专机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科斯塔、巴西利亚空军基地司令米格尔、司法部长莱曼多夫斯基等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代表总统卢拉和巴西政府欢迎习近平到访。当局安排几十名巴塔拉艺术家演奏巴西特色鼓乐。习近平坐车从机场前往下塔酒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巴两国国旗，又高举红色横额欢迎习近平到访。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宣布提名过渡团队共同主席金融服务公司行政总裁路德尼克出任商务部长。特朗普在声明表示，路德尼克亦将会领导美国的关税和贸易议程，额外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特朗普的过渡团队仍未回应路德尼克是否同时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路德尼克据报是加征关税的大力支持者，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关税。报道认为，特朗普提名路德尼克出任商务部长，显示下届美国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印尼国会通过法案，正式取消雅加达作为首都的地位，并将它设为特区，首都改为努山塔拉。内政部长说，雅加达将经历从首都向特区的地位过渡。尽管雅加达不再是首都，但仍然将是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心，并将保持在国家事务中的战略吸引力和重要地位。努山塔拉位于东加里曼丹省的北佩纳占巴塞县，目前仍然建设中。印尼政府计划明年初开始将公务员迁往新首都，为缓解首都发展面临的难题，推动国家平衡发展。印尼政府2019年宣布将行政首都从雅加达迁至东加里曼丹省一处森林腹地。新首都努山塔拉建设工作2022年中启动，分五阶段开发，将在2045年完成建设，预计建成后人口将超过200万。日经平均指数报38,464点，升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7.63美元，卖出2,63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784， 日元 154.87， 瑞士法郎 0.882， 加元 1.396， 人民币 7.24， 英镑对美元 1.27，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20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稍凉，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你讲翻荃湾路啦。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噶。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嘅交通意外咧，咁喺半个钟头前咧都系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咁只系近住小蚝湾一段咧就慢车少少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近着礼顿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回去黄竹坑道近着南朗山道对出，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挤塞，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喺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太古城。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苏屋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亚皆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南地。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出返元朗公路，龙尾就在榕园路啦。丁九桥出返九龙方向呢都是慢车的，龙尾排返去大榄隧道的管道出口。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宝云汇。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和斜村至到吐露港公路的天富海湾一段呢都是行车会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啦，另外一边呢就接近影业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嘅晨光我都做得到，就尝试一下，分享一下同朋友又好啦，屋企人又好啦，分享一下你近期嘅一啲开心事。 哦，开心事啊！ 有啲咩开心事？ 今日已经有开心事咯。 系咩咩事啊？ 就系仔仔考试考埋今日。 Yeah！ 系咪作为一个家长嚟讲，呢、這个真系冇得输？ 全家都开心啊！ 系啊，全家都开心啊！即系嗰种考试嘅时候，你知而家即系都。求學當然係唔係淨係求分數啦，咁但係都要求埋分數嘅，係啦， 求少少分數啦， 即係都好老實講啊，好現實咁講。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考試嘅時候，一定係要逼得佢緊啲噶啦。咁甚至乎連埋佢自己好多好喜歡嘅興趣活動咧，都要即係省卻一下先，都要請假。咁我見到佢啲興趣活動嗰啲班嗰啲 group 咧。其實一近考試周嘅時候，真係好多人會 absent， 一早已經請定假嘅，所以你都睇到嗰個大氣氛咧會係咁樣。咁而家就考完試啦，咁所以咧呢一段嘅時間。點慶祝？原本今日諗住同佢食翻餐好啲嘅，但佢今日夜晚已經又有練波， 終於可以睇翻波啦。 終於可以睇翻波啦。不過即係可能天氣又凍啲啦，亦都落緊雨啦，係啦。咁所以都籌劃緊到底點樣可以有啲保暖嘅裝備去到俾佢嘅。咁但係始終考完試就係一件開心嘅事啦。家長咧就睇住佢小朋友考試嗰種攰啊，同埋自己嗰種要逼佢，但係又唔敢逼得太犀利。自己又好攰，但系又想去繼續讀嗰種感覺係好明白，所以小朋友考完試之後咧，其實最開心嘅係家長， 家長都需要慶祝一下， 梗係要啦，係啊， 你都捱過咗啦，辛苦曬爸爸， 又一轉啦。 Vicky 最近嘅開心事咧，一定喺土耳其啦，去搭咗呢一個嘅熱氣球啊！ 哦，你有坐啊？ 我有坐到熱氣球啊！開頭咧都有喺度。唔驚㗎，本身我冇畏高嘅 ，Fiki 冇畏高嘅，咁但係咧都要睇住個天氣因素，會唔會啊落雨啊，會唔會好大風啊？因為大風係唔可以起飛嘅嗰個熱氣球，咁就好好彩啦，好彩咧我又平時咧翻得早，咁我就可以咧自醒，因為咧去坐熱氣球咧其實都要2:00就已經要出發，咁就4:00咧嗰邊就差唔多要到㗎啦，咁樣係啦，咁然後咧就可以升到上去，哇真係好高，我哋搭咗差唔多成個鐘， 有冇話你係飛到幾高？有冇個尺话俾你听个 倒数，佢又冇同我哋讲，咁但系咧就冇飞机咁高啦，当然飞唔到去啲云层嗰度嘅，咁但系可以喺上面望到成个嘅景色啦，同埋会一次过咧系起码有30-40粒，我去形容粒啦，点解咧？因为影相出嚟咧，其他嘅氢气球咧，好似一粒一粒一粒咁样嘅， 我啱就想问你系咪全部一齐起飞咁样？ 一齐起飞，超级靓，天气好好，咁我觉得呢个系最近嘅开心事，同埋喺坐完呢一个嘅热气球之后咧，佢会有香槟咧俾你去饮嘅，点解要饮香？呢个是一个传统嚟嘅，因为在以前咧有热气球嘅时候咧，佢哋降落咧系会降落到去嗰啲农村嗰度啊，咁会整到人哋嗰啲农作物咧可能唔系咁好咁样啦，咁佢就会带定一支好昂贵嘅香槟，然之后去到咧就同佢分享咁样 背上嚟嘅， 背上嚟嘅， 咁所以就流传到而家咧，坐完呢个热气球咧都可以饮呢个香槟，呢个系我最近 坐 热气 球求婚其实几好噶， 即系就送埋呢支香槟啊， 焗住两个人咁样， 咁又系，但系如果 好多人坐嘅。 好多人一齊坐噶，係啊，十幾 包咗佢咯，你求婚咯，仲唔包咗佢？ 但係咁都得嘅，順利成功就話好浪漫啫。 都2000多蚊， 你眼望我眼噶啦， 焗住成個鐘喎，原來係。 係你哋咧有咩開心事啊？最近 阿歐有冇啊？ 我有啊，我同啲好兄弟去咗東京咯，係 啊。 都好开心啦，有机会先同大家分享啦，成日都唔够时间，系有时间同大家讲下。 好啊，嘉明咧， 好简单，我轻咗10磅啊！ 哇， 系最开心嘅真系， 好开心啊！叫早餐食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呢个几开心，因为我觉得咧，俾咗个自己有个目标咧，能够完成得到咧，我觉得系无论系做啲咩都好，总之你完成到嗰个目标咧就好好噶啦。我最近咧就有个10K。 啊、 我嚟紧12月头10K，我而家好紧张啊！ 你嗰十 K， 你嗰十 K 未同我一起跑，做咩啫？ 你都系10K， 你都系 参加咗， 一齐练跑啦！你 唔使，佢同我阿爸练得噶啦。 系啊，爹哋又同我，爹哋又同我加 高手， 冇错。系咁，大家如果今日可以嘅话咧，都同身边嘅人可以分享一下一啲你近期嘅开心事，将呢一个开心嘅气氛咧散发出去啊！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有 晨啊 ，Cathy。 系早晨啊，嘉明。 嗱，今集咧就真系专门俾各位嘅家长去听啦。嗱，作为一位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嘅妈妈，其实咧作为照顾者，你嘅耐力大挑战咧都系每日嘅日常嚟噶啦。所以其实对你嚟讲咧，你都好需要俾人照顾。你觉得喺坊间你揾唔揾到一啲照顾或者你需要嘅支援啊？ 确实系比较少嘅。 嗯， 系啦，系有嘅，但系嗰啲支援系好多时都系教家长点样去处理小朋友嘅问题。 系 系啦，但系除咗呢一啲系真系需要嘅，系啦，真系家长需要，系啦，实用嘅、去处理小朋友个状况。咁但系要除咗要处理小朋友状况之外，自己作为家长都要喺心灵啦，系啦，自己都有情绪噶嘛，点样样帮自己处理咧？其实坊间系嘅支援比较少嘅，系啦，咁呢啲就要靠自己啦，系啦，靠自己，譬如上网知道冥想或者静观系呢啲好好嘅，咁就自己去尝试去做咯，系啦，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啦，我中意睇书啊，中意做手工啊。呢啲都係我自己中意做嘢，可以趁住有啲 me time 嘅時候就去做下啦。係啦，同埋我有一個小 me time 嘅，就係朝頭早通常送咗小朋友翻學之後咧，我盡可能如果又唔使特別翻太早嘅話咧，就會抽啲時間去食個早餐，可能二十分鐘至半個鐘，其實已經好夠，已經幫到自己回氣。 差差電 係啊，我諗好多家長都會係朝頭早送小朋友翻學嗰段時間咧，係一個搏殺期嚟嘅，係因為小朋友唔肯翻學 啊， 冇錯 ，exactly 啦，就係朝頭早唔願起身啦，跟住好趕好趕啦，就算你佢起咗身，個人都浮下浮下，又要換衫啦，跟住仲要食 早 餐啦。系啦，其实出门口系其实如果要快嘅话可以好快，但系要拖延嘅话真系可以拖好耐。又话甚至乎可能突然间小朋友情绪状况又出现嘅时候，亦都会有好大嘅一个挑战。你要on time翻学嘛？如果一迟到就好麻烦噶啦嘛，小学系啦，咁嗰時嗰個角力咧，真係猛嘅。咁好啦，真係送咗佢翻學之後，哇，就自己鬆啦，就真係因為嗰時係自己都好掹緊嘅，係啦，咁所以就要有啲時間俾自己去放鬆啦。其實我發覺咧，坐喺度食個早餐20至30分鐘，個人已經鬆曬，鬆咗好多了。係啊，咁除此之外，我相信家人嘅支持都好緊要嘅， 成個隊伍啊， 係啊係啊，因為成個家庭即係唔係淨係我對住小朋友嘛，係啦，其他嘅家庭成員都會有機會對住小朋友嘅。咁好主力係我教啦，咁但係有陣時我教或者我自己都好怒氣嘅時候，就要靠其他屋企人去幫手啦，去處理小朋友嘅問題啊，又或者見到我個狀況都唔得嘅時候，佢哋都會嚟支持我啊，係啦啊，你休息下先啦，好。等我嚟，即系我同可能爸爸咁，跟住就同小朋友去处理呢啲佢情绪嘅状况或者其他嘅状况咁样啦，系啦，就有一个嘅喘息嘅时间俾到自己咯，系啦，咁呢一啲系我帮自己揾到嘅，咁需要其实系好需要坊间有好多呢一类嘅 support 俾到家长， 系 啦，点样帮家长去解决自己自身嘅问题、情绪嘅问题啦，系啦，呢一啲我觉得喺坊间嘅支援地方唔系太多俾到家长咯，系啦， 都想了解深少少，我相信咧由即系而家当然 Cathy 你系好有经验啦，亦都系处理得相当之好嘅一个好好嘅例子啦，咁但系我都相信，譬如话我啱啱系先至接触到，原来小朋友有机会系会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嗰、那个挣扎期咧，听过好多家长都会有一个自责嘅感觉，即系当未了解到，点解小朋友会有呢个状况嘅时候，那个点解就落咗去自己度？点解系咪我做得唔好？系咪我教得唔好？系咪我陀嘅时候陀得唔好？有好多嘅点解，有好多嘅问题。你系点样处理呢一啲嘅问题嘅？当时， 你话自责咧，好老实讲，我都有嘅，但系我好快就冇咗啦。系啦， 我喺度，我心里面有一个信念就系、是。既然你用咗呢啲時間自責，點解你唔即刻將佢轉念變成一啲可以改善到小朋友或者改善到自己問題嘅一啲方法啦？事已經係發生咗件事啦嘛，係啦，你自責極都係改變唔到個事實，調翻轉即刻係諗一啲嘅方法去幫小朋友又好，或者幫自己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幫到小朋友。我覺得呢一個先係家長呢一刻或者知道小朋友或者懷疑小朋友有呢個狀況嘅時候，就要去即刻處理嘅嘢咯，而唔係用好多好多時間嚟自責啊，或者係諗住好多其他無謂嘢。套用一個比喻就係、是近視咁好，大家都好知道近視就去做咩啊？去配眼鏡咯，冇錯啦。你唔會喺度自責就係，哎呀，我早知就唔睇咁多手機啦，早知就唔睇咁多電視啦。你唔會咁樣自責噶嘛？你會即刻就去配翻副眼鏡咯，幫小朋友或者我自己配翻副眼鏡咯。係啦，呢、這、一個套用翻我ADHD 嘅小朋友就係發現有小朋友呢個狀況嘅時候。唔好自責啦，即刻去揾方法去幫小朋友啦。係啦，我就會係呢一個嘅諗法咯。 我相信你都認識好多其他嘅家長朋友啦，都係大家好需要有一個支援網絡嘅。當聚集咗一齊，真係開始搭到呢一個網絡嘅時候咧，有冇大家傾過？其實你哋最期望係有啲咩嘅活動啊，或者有啲乜嘢嘢嘅方法可以幫到各位家長可以更加手牽手地一齊去互相支持一下咧？ 我諗係一啲嘅分享啦，一啲大家同路人嘅家長佢哋嘅分享啦，又或者唔一定係家長，其實我覺得小朋友一班 ADHD 嘅小朋友，其實每一個雖然佢哋大家都係 ADHD， 但係譬如20個小朋友裏面，20個嘅小朋友 ADHD 嘅狀況啊，又或者佢哋嘅特質啦、都唔一樣噶嘛。其實可以組織一啲有啲小組織係俾家長嘅又好，或者係親子，甚至乎淨係小朋友嘅。係啦，喺當中裏面咧 ，ADHD 小朋友嘅其中一個棘手嘅問題。就是不懂得怎样去同人处理自己的情绪，又或者社交上面是有些挑战的。就是就住这些的特质，其实就可以给到小朋友有一个空间，他们怎么样在当中互相去了解、互相去支持。是啦，那我觉得这一样是需要的。 是啊，都希望可以更加多不同的联系啦，等到小朋友可以原来自己这个状况不是我自己一个的，我不是 alone。 冇错， 系咪啊？ 因为咧，ADHD 小朋友喺课室里面咧，佢可能觉得自己好特别噶，系啦。点解人哋可以咁专心听书，或者佢哋啲成绩咁好，但系自己就做唔到呢样嘢咧？小朋友未必察觉到，佢自己佢净系知道自己喺呢度唔得，又嗰度唔得。系啦，佢会唔明白啊？点解自己系同人哋有唔同啊？系啦，佢眼见到人哋系啊，样样做得到，自己做唔到。呢个系好具体地俾 ADHD 小朋友咁嘅感受。但系如果将一班 ADHD 小朋友围埋一齐嘅时候咧，大家就会有一个感受，原来大家都会系咁噶，唔再系觉得自己好同人哋好唔同啦。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俾到 ADHD 小朋友嘅一啲支持咯。 系啊， 多谢晒 Cathy， 唔好客气。 伤春地秋，要禁制我泪水倾出眼眸。睇开啲啦，麻烦请你收收口，笑下流泪，微笑去掩饰伤口。寂寞是大海覆盖落单的方舟，靠向那里乐观且肯接受。有时如100只蝴蝶于我喉咙内拍翼，有时烈尖也没有力。痛也无法喊一声，有像是火山闭起了光，而死灰纷纷。 从来已悲观，还找不到方法学习快乐。睇开啲啦，麻烦请你收收口，笑下露喂，微笑去掩饰伤口。绝望是乐观者最怕伤春未秋，要禁制我泪水倾出眼眸。睇开啲啦，麻烦请你收收口，笑下露喂，微笑去掩饰伤口。寂寞是大海覆盖落单的方舟，靠向哪里乐观者肯接受。有如瞳孔渗着迷雾，张看人潮像发梦，或是躯壳仍然好傲，与我魂魄未同步。有像似火山闭起了光，而死灰纷纷散落我面庞。是我是我，从来已悲观，还找不到方法学习快乐。睇开啲啦，麻烦请你收收口，笑下啦喂，微笑去掩饰伤口。绝望是乐观者最怕伤春悲秋，要禁制我泪水倾出眼眸。睇开啲啦，麻烦请你收收口，笑下啦喂，微笑去掩饰伤口。寂寞是大海覆盖落单的方舟，靠向哪里乐观者肯接受。如歌如痴如泣如疯痴，谁笑谁骂谁会来依依。如歌如痴如泣如疯痴，我要发誓还要看中西。 嚟到8:55，有嚟自李海桥《只因你悲观》，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密云有雨，初时雨势咧有阵时系较大噶，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咧就会徘徊喺低咗，徘徊喺19度左右，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大家记得要留意保暖啦。而家嘅气温咧就系18度，相对湿度9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尼勒山，山高751米，坐落于北大屿山郊野公园之内，是大屿山第四高的山。这个高度仅次于凤凰山的凤峰934米和黄峰918米，大东山和莲花山同样都是有869和766米的。同一时间，原则上山高高过700米的山峰也都落入在香港十大高峰之内。既然这么犀利，你有没有想过尼勒山这个名字到底点来呢？想知的话包元浩转头还你知。 あらがうたびね知りてかハイレッツ馴染み良いのか噂を知りたくもないここなら下るを選ぶもういきな美学何は見えぬ不可思議なランウェイまだ塗る靴下を何度だって注がれた才能と細胞で勝負泣き止まない行動が歌い出す頃満たされたくて drop out 欲にまみれ吸い尽くすクレーマー選ぶ my life やればない記憶が新しい世界を照らし出す逃げるない get away そばにいる 尼勒山的山势地形虽然不及隔离的凤凰大东两座山，但是它的山体也非常辽阔，风景宜人，环境恬静的山峰来的。尼勒山一听到个名字，自然会联想到就是佛门僧人。尼勒就是大乘佛教出家人的尊称。根据宗教的讲法，据讲就是释迦牟尼的继任人来的。在佛教当中，尼勒菩萨具有慈悲、忍辱、宽容和乐观等等的象征意义，而这个山峰正值就是用这个名字去命名。看回大屿山，至二十世纪初，高山的地区已经成为了佛门精地的聚集地了。当中见到五大禅林，亦都有地堂仔、昂平、六湖、姜山和万丈布。这个亦都是相传宋朝风水大师赖布衣说他由中原去到广东沿海一带寻龙探月的。当时说到马湾和赤立角一带风水格局就叫做大象牵小象，代代出和尚的讲法。所以大屿山自古以来亦都成为了佛门清净地，而尼勒山的位置正直就是跟昂平遥遥相对，就好像守护着佛门的神山一样。今个星期如果天气好的话，不如试下行下这一座仙气逼人的山峰。 早晨九点零九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市场关注俄乌冲突的发展，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导致要跌120点，曾经盘中跌最多450点，叫收市之前回稳一点，连跌四个交易天，标普500指数升23点，纳指升最多升195点，点解呢？大家都预示 NVIDIA 调数好啦，咁样所以即係收市之前啦，其实 NVIDIA 已经升咗 5% 上去啦，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带动下港股呢边嘅科技股或者科网股嘅升势啦。嗱，暂时睇下冇嘅，因为 ADR 呢都係要跌㗎，咁港股 ADR 要跌124点啦，啲大科技都争啲啲，不过呢即係唔使要悲观嘅。转个头啊，开始可能又有啲唔同嘅新气象出现呢，呢、这个时间又可以呼吁下听众朋友打个电话嚟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嘛？ 冇错啊！今日咧就系2024年11月20日啊，农历咧就系10月20日，会唔会有一啲生日啊、纪念日啊？系农历嘅，有啲人系会记农历噶嘛，生日嗰啲系啦，有啲周年纪念啊，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8，咁咧就嚟个点唱个 morning call 时间噶。 系11月20日啊吓，咁开始就进入我哋琴日同小白讲啊，1121啊， 系咯， 1122啊， 算到啲嘢喎，我算到11月20日生日啊，或者系结婚周年嗰啲人咧、嗯，其实系好中意人哋赞嘅，咁、 啊、 所以就打电话上嚟18723888赞佢哋， 好中意开心机嘅， 冇错啦。 好啦，18723888等你哋打嚟啦喎。 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今集嘅我是 DJ on air 咧，就邀请咗导师，亦都系陪伴同学仔最长时间嘅狼哥。 你好，你好。 喺呢五堂嘅里面，你有冇发现佢哋诶有啲成长咗咧？ 佢哋好似越嚟越成熟。成熟意思咧就系话佢哋知道咩回事，佢哋比较紧张啲。 今次嘅同学仔啊，俾到你哋有啲咩嘅感觉？ 我发觉咧有一啲嘅声咧，我自己几中意嘅，就系、是、有啲咧后生啲嘅声啦，同埋咧佢充满活力咁嘅感觉嘅。 是很后生的，他又很兴奋的，他很想表达他自己的，他很想跟人家分享的。那这些青春的声音呢，我听得最多，而且最欣赏这些。这些声音呢，我最喜欢，或者好十几个呢，我觉得很有潜质。 听完狼哥对同学仔的看法，不知道同学仔在狼哥身上又学到什么呢？ 那我是十一组的 Dorchy， 今天、第五堂上狼哥的堂，那其实我觉得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不单止是一个好像 DJ 课程，是人生导师。 最印象深刻是他跟你们讲了什么呢？ 因为狼哥都是一个大前辈，但是其实他都还会教我们要谦卑这样东西，那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其实有时成功了之后就会有些飘飘然这样的，有时点醒了我们一班年轻人。 你是不是都有飘飘然过呢？ 暂时未有机会给我飘飘然的，但是即可能对一些东西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可能是虽然要有自信，但是有时候不可以过分自信的。 那你最有自信的是哪个位置呢？ 我最有自信一个花瓶咁样 咯，你甘唔甘心于做一个花瓶呢？ 就是唔甘心咯，所以就嚟咗呢一个节目，要学多啲嘢，又做一个有内涵嘅花瓶。 咁你最记得喺呢段时间里面学咗啲咩，系令到你觉得，我真系可以唔再需要喺人哋面前净系一个花瓶咁样？ 要我哋系要去吸收多啲唔同嘅嘢，做一个通才啦，好似今日阿狼哥咁样讲啦。即係本身可能接觸嘅嘢實在太少啦，可能因為而家 social media 推好多我哋自己鍾意睇嘅嘢俾我哋啦，咁所以變咗我接觸出面嘅嘢嘅時候就少咗，咁變相咗可能自己嘅視野就狹窄咗，咁所以我覺得係要喺呢一方面係俾多啲心機去睇多啲呢個世界係點，或者其實可能我今次參加我是 DJ 咁樣識咗好多唔同嘅人啦，佢哋係可能唔同嘅領域啦，本身係 anchor 啦，有啲可能做網頁啦，咁樣其實已經係一個進步嚟嘅，我覺得都。 所以喺同學之間都學到好多嘢喎。 同學之間俾咗好多意見我，可能啲功課都好啦，咁其實大家互相學習咯，聽到啊好好喎，佢哋做得，咁我都唔可以咁差嘅，一定要一齊進步咁樣。 大家好，我叫做 Remy， 我是 DJ 的学员。 咁你喺狼哥身上学到啲咩？ 做任何嘢都要好认真，去到狼哥嘅呢一个辈分咧，佢依然好放低自己嘅姿态，去同我哋一班即系籍籍无名嘅小卒去分享佢自己嘅一切，即系可能问佢有咩樽颈位啊，佢都好毫不忌讳咁样同我哋分享。 有冇话最印象深刻狼哥讲咗一句咩嘅说话呢？ 我曾經咧有一段時間咧，好困擾自己，就係我覺得自己把聲唔夠厚，唔夠其他電台 DJ， 好似哇一聽電台聲咁樣，即係我會覺得自己好似好雞仔聲啊，一聽就知道，係一個年紀好幼嘅妹妹咁樣啦。咁所以有一次我就問狼哥，即係我可以點樣去解決啦？狼哥叫我享受我自己依家嘅年紀可以帶到俾我嘅聲音，因為佢話隨住時間嘅推進咧，把聲就會唔同咗啦。咁叫我好好享受每個階段。呢一番说话咧，其实系解决咗我几长时间嘅疑虑咯。 我是 DJ 课程唔单止学到点样做一个 DJ， 仲可以透过老师嘅分享，学懂点样去做一个人。同学之间又建立到友谊，一齐成长。相信呢段时间将会系同学仔最宝贵嘅回忆。下星期将会系最后一集《我是 DJ on air》。想知道边啲同学仔可以进入总决赛，就记得留意收听下星期三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 星任天空任意飞，月儿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情都依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 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 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撑卡，让每日陪你。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DJ 快乐播送给你。DJ 唱卡，让每日陪你。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有没有玩过野外定向呢？野外定向到底又怎么来的呢？定向运动源自山艺以及军事训练入面的野外定向技巧，包括怎样阅读地图，再配合指南针找出正确的方向和坐标。另外近年也配合了 GPS 运动手表和不同的应用程式的地图，加强了导航功能的准确性和强度。这些技巧在长距离越野跑赛事其实也都有机会应用得到的。在野外定向演变成为运动项目之后，更加成为了考验参加者体能和脑筋急转弯的运动，刺激又好玩。除了去到野外，近年也都有城市定向，令到更加多不同界别的朋友可以享受得到定向运动的快乐。定向运动一般的规矩是怎样呢？参加者需要利用大会提供的地图，顺序去到预先设置好的检查点。参加者出发的时候需要带备大会提供的控制卡，到达了检查点之后，可以利用在附近的检查点的标志上面打窿机为自己张卡做记号的。原因当然就是证明自己曾经到访过这个 checkpoint。完成了整个过程之后，就会将这张卡交回工作人员，以便计算完成赛事需要的时间和检查打卡的时候排列是否正确。最快完成赛程也都能够顺序到达所有 checkpoint 的参加者就为之胜出的了。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有没有兴趣试一试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人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 你看我所以回台上，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来到战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八岁，你亦来拍掌，为再聚首拍掌。曾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It's a beautiful day。 我唱过千阙万阙歌，自由却不算极多。美好转眼又化灰远飞，幸好我的你继续打气。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 beautiful day。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三的早上咧，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八点钟有咩睇呢？ 有呢个医生与你啊，今集嘅医生与你咧，同大家讲嘅探讨嘅病症咧，就系呢个颈椎退化。嗱，我唔知道大家都市人咧，有冇觉得即系间唔时咧颈梗膊痛啦，或者长时间揿电话、用电脑会变咗所谓低头族咧？咁啊，加上个坐姿不良咧，嗱，原来有机会会令到颈椎退化嘅。咁啊，颈椎系我哋人嗰个所谓嘅大阵啊，好紧要啦。即系唔好以为咧，通常呢个病患啊，颈椎退化系年满五十岁以上嘅比较多，但系近年咧就年轻化喎，呢个颈椎退化。咁啊，最紧要系咩啊？颈椎退化咧，唔系净系影响条颈嘅，年代咧有好多相关疾病都会因为咁样牵涉当中，譬如嗰啲关节炎啦、椎间盘嘅退化啦、神经线受压等等等等。嗱，效果好严重嘅，即系唔止痛啊，即系行动都会不便。咁所以咧，今集啊，我哋医生与你请嚟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啊，解释下呢个颈椎退化嘅成因啦、治疗方法同埋预防方法。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即系做低头族，有时我都知道啦，都市人或者翻写字楼工咧，即系好难避免。但系点样可以保护下自己条颈椎咧？今晚一齐睇医生与你学下嘢啦。 每一个人咧，而家都真系会，你都上一上地铁咧，你见到每一个人都系耷低头玩电话噶，咁然后当然啦，啲姿势就一定唔多好噶啦，一定系耷低晒个头啊咁样。咁然后如果你系坐 office 嘅朋友咧，其实你都真系会坐到肩颈啊痛啊，然后只眼啊又攰啊咁样。咁但系我啱啱听一听，哇，好恐怖哦，又会关节炎，甚至咧又会神经线受压。咁听完呢啲咧，我好惊。会唔会真系影响到我迟啲，即系可能老咗之后嘅行动咧？咁所以咧，大家记得究竟点样可以预防呢一啲嘅方法咧？咁啊，记得留意住晚上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去到晚上八点二十五分嘅，还是觉得你最宝系讲啲乜嘢内容咧？ 嗱，今集还是觉得你最宝咧，继续同大家睇下我哋本港嗰啲水质点样改善。嗱，之前我哋睇过维多利亚港啦，维港嘅水质改善工程啦，今晚咧去到另一个咧，令好多香港市民闻风丧胆嘅水质黑点就呢、是、个沙田城门河啊，咁啊睇下佢哋咧改善城门河水质嘅工程。咁啊，话说城门河咧之前咧，即系三十年嚟咧，即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水质变化。咁啊，而家咧嗰个沙田水城门河水质咧大大改善咗。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踩单车或者跑步，咁啊睇到咧，其实之前即系话哇好臭啊，而家就真系改善咗好多嘅。 而家起码见到啲雀仔真系会停低落嚟食下鱼啊，你又真系望下啲鱼喺度跳嚟跳去嘅时候，你都觉得啊都几靓嘅。但系以前真系会想走。 系啊，即系我以前都系会去城门河边嗰度，即系跑步啊，即系由大围跑去马场嗰度，啊，真系冇咗嗰啲臭味。 系啊，系啊， 所以唔系讲笑。嗱，今集我哋个节目请嚟环保署署长啊徐浩光咧，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当年啊政府点样通过严格嘅水污染管控措施，成功改善咗呢个城门河嘅水质。咁啊，另外啦，即系香港即系臭嘅水咧，就唔系净系城门河嘅，譬如咧荃湾西海滨咧都有一啲异味噶嘛。咁啊，其实啊呢一个城门河改善呢个水质嘅工程咧，有好多嘅心得，好多嘅经验咧，可以咧俾到呢一个荃湾西海滨嗰度做一个借镜嘅。咁啊，亦都可以真系成功帮到佢哋咧，令到啲水质咧大大改善咗嘅。咁啊，一齐今晚听下呢、这个环保署署长点样同大家讲下咧呢两个地方嘅改善水质嘅一啲经验啊。有兴趣朋友或者住嗰头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今晚八点二十五分嘅，还是觉得你最宝啊？ 其实都真系嗱，我自己。 己嘅观察咧，就系纯粹见到咧，成日都会有一啲有啲人啊撑住只艇嘅。咁我估计其实佢系喺度疏通紧啲淤泥啊。 嗯。 因为有好多垃圾会倒咗落去啦，然后啲渠又会有啲塞啦，咁所以佢哋咧系不断，我见到每一日都会有人咧特登佢嗰度咧去通一通啲淤泥啦，令到成条河就以前就真系啦，我记得真系劲污糟啦，然后好臭啦，咁甚至真系唔需要去到隔篱啊。是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的学校呢大围那边呢是离远都有少少味的，如果是劲大雨的时候。咁但是现在呢就真的嘅，你就算行到好近我去那里跑步呢都好。咁其实个气味呢可以接受，而且呢你亦都可以观赏下那里个河景。咁究竟实际上做了啲乜嘢呢，咁记得留意住 ,8:25 分嘅还是觉得你最宝啦。咁你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话口未完，就嚟到24节气中嘅小说。 小说时节，饮食应该防寒养肾，可多食栗子、核桃或者系萝卜等，而适当晒太阳，仲有壮阳气、温经脉嘅作用。 咁一于听日食完午饭，就一齐去散步晒下太阳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既然今日凉咗少少啊，应该大家都要买下啲新衫噶啦。咁今年嘅秋冬究竟系兴啲咩色，同埋系咩造型咧？喺新闻报道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好快咁样。首先咧，我哋讲咗颜色先嘅。喺颜色方面咧，原来今年咧系兴啲石榴红，好似樱桃红嘅颜色，仲有一啲嘅茄子色啦，即系紫色嘅。然后有橄榄绿，之后咧就最后一种咧就系粉红色啦，系淡粉嗰只。好啦，咁我哋了解完啲颜色之后咧，就要了解下究竟今年啊秋冬究竟系兴啲咩造型。原来咧就系一个单色系嘅造型。咩叫单色系咧？即系以前会左咗，系啦，以前咧可能我哋会左搭搭有啲黑色啊、蓝色啊咁样啦。但系而家咧，今年唔系啦，系全身咧都系同一只色，但系咧配起上嚟咧有啲层次嘅，可能入边我哋着浅粉红，出边咧就可能深少少嘅粉红色咁样。咁然后咁样左搭右搭咧，就系今年我哋2024年嘅秋冬嘅造型啦。 系 啦，所以我就 系 话你系咪一早预知咗啦？已经 系我今日好。好忙啊，冇时间翻屋企， 所以咁靓仔。 但系你都有时尚嘅触觉，已经着咗我哋今年嘅秋冬造型出 嚟。今日早餐张单交俾我啦，啊，冇问题嘅，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两间电力公司明年1月1日起加电费，按年加幅少过1%。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认为加幅相对温和。他认为政府的把关角色可以控制两电开支，包括日常营运费用和投资是否必要等，令基本电费可以更准确预测到。世界绿色组织创办人兼行政总裁余远请说，电费加幅接近预期。他说气候变化越来越严重，影响露天接驳电缆和输电系统等，两电有需要保持设施抵御能力，否则会不时发生停电事件。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王杰龙认为，电费加幅加过电费加幅低过通胀属可接受的范围，又说本港电费较一些国际城市低。他认为电费始终受制于燃料价格，当中受到国际因素例如战争等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闭幕会议之后，乘坐专机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科斯塔、巴西利亚空军基地司令米格尔、司法部长莱曼多夫斯基等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代表总统卢拉和巴西政府欢迎习近平到访。当局安排几十名巴塔拉艺术家演奏巴西特色古乐。习近平坐车从机场前往入住酒店途中， 當地華僑華人中資機構和留學生代表在道路兩旁揮舞中巴兩國國旗，又高舉紅色橫額歡迎習近平到訪。印尼國會通過法案正式取消雅加達作為首都的地位，並將它設為特區，首都改為努山塔拉。內政部長說雅加達將經歷從首都向特區的地區過渡，儘管雅加達不再是首都，但仍然將是經濟和文化活動中心，並將保持在國家事務中的戰略吸引力和重要地位。努山塔拉位於東加里曼丹省的北佩納佔巴塞縣，目前仍然建設中。印尼政府計劃明年初開始將公務員遷往新首都，為緩解首都發展面臨的難題，推動國家平衡發展，印尼政府2019年宣布將行政首都從雅加達遷至東加里曼丹省一處森林腹地。新首都努山塔拉建設工作2022年中啟動，分五階段開發，定於2045年完成建設，預計建成後人口將超過200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9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稍凉，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0点，升6点，成交金额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6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2.2升3毫，阿里巴巴84.9跌3.5毫，网易134.4跌7毫，友邦保险58蚊升8毫，腾讯控股408.6升2.4，联想集团9.1升1毫，小米集团27.9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54.96，瑞士法郎0.883，加元1.396，人民币7.24，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8339点，跌75点。港金报2449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6.18美元，卖出263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依家龙尾去到启业村。重复多次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启业村。另外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近大埔仔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依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元朗公路出屯门方向近住深中村嘅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好，依家龙尾咧比较长噶，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睇翻路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依家龙尾去到黄竹坑医院；而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礼顿道。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新山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美孚。另外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塞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仲有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去到路面情况啦，港岛区东区走廊依家来回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分别去到东港中心，仲有海丰园。而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彩虹道。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车多，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另外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广福公园。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祖尧村。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最后有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脑计划依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仲有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嘅时候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维修。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旧款智能身份证就嚟失效啦！1970年或之后出生人士嘅旧款智能身份证，会喺2025年5月12日起失效。而1969年或之前出生人士的旧款智能身份证，就会在2025年10月12日起失效。记得在旧款智能身份证失效前预约换证啦。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70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什刹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 Andy 批评的曼平。我喜欢听的音乐类型是摇滚音乐，他们那只嘈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嘈或者单纯的大声，而是它是一个声音打入你的心里面。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公众投票经已顺利完成，感谢各位乐迷支持。奖项结果公布，请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黄昏6:00至8:00环球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晨9:42直播室入边咧，有嘉明、阿 O、Ficky 同埋小白 喺度， 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 系啊，早晨，早晨，早晨，玲姐， 咁多位，嘉明小姐， 你好啊， 我好中意你。 大家咁话我都好中意你噶，多谢你打电话上嚟啊。 阿小白啊， 系 阿边个 O 啊，好好啊，真系。 好好，系系 系。系咪 Ficky 啊？嗰个 Ficky，Ficky， 唔系啊，我唔识真英文， 唔紧要， 你叫我泳儿都得。 系啊， 或者阿乜嘢？我今晚开始你叫阿琪咧， 系阿琪， 叫叫泳儿都几好嘅，泳儿都几好听，系啦，系啦。喂，嗱，今日有啲乜嘢嘅感恩事项去讲翻先？因为我阿小白头先同你通电话嘅时候咧，你都好想多谢一啲好人好事有心人，系咪啊？ 系啊，我星期六咧16号啊，嗰日咧我就去乌溪沙嗰度嘅，即系个幽灵气会嗰度做完一个中心有活动，翻嚟咁啊坐田马线咯，喺嗰度上集，上咗去咧，我谂住上咗地铁站上边上咗卡啦，啱开车啊车，咁我谂住行多两卡落车嗰阵时方便啦，我喺拖花环子啊嘛，咁点知咧行咗两行，掹嗰条绳掹唔掹，成个人扑低喺度， 哎呀， 跌亲啊，系咯，咁点啊？ 好在撞。个头就撞到少少，有少少伤就冇痛，即系少少咁多，同埋有手伤，但系只脚咧，只左脚咧就损咗，同埋啲骨有少捽晒啲血出咗嚟啦。同埋有当时咧，我真系晕晕地噶，咁瞓咗喺。 系啊，有阵时都系啊，呢个情况都真系要即系急忙咁样叫一啲医护人员去帮帮手啊。 系咯，咁我好在冇大件事，虽然我年纪大，我都70几岁啦。咁咧。咁我當時我上咗就坐喺個地下度，就起唔得翻身啦。我攞住啲嘢嘛，又攞住把遮咁成。咁後屘有啲人好心，新姐扶你起身啊。咁我好咁啊，我啲人上個人蒙查查，我都唔知邊個扶我，總之我唔該人就得噶。係同埋有個女仔咧，企喺個車站門口度咧，佢又撳嗰啲紅色啲鐘啊。係咁啊，撳咗咪後屘有人嚟咯。咁啊，下一個站馬鞍山就有一男一女咁樣嚟睇。你有咩事啊？咩事？你冇晕啦？佢而家净系惊我晕啊！ 系啊，系咯，都需要即系 跌亲都好大可笑 啊！咁啊，铁路公司啲人都即刻帮手啦，又有好多身边嘅人帮手啦。 我都好感动啊！就我当时都 好啊，都睇到好多好人性、好靓嘅一面咯。即系呢个， 我估除咗好人好事，最紧要系你冇事啊！ 多几面睇啊！ 系啊，系啊，系最紧要你而家冇事嘛？吓，依家好啲未啊？ 我而家冇事，不过只脚痛啫，只脚 损 咗啊嘛，嗰度咁啊上车咧，有个后生仔嘅，一个两一男一，通常一男一女咁上嚟，咁我喺我手袋度攞咗个胶布出嚟啦。嗰个男仔啊，我帮你练好唔好啊？我好。 嗯，系， 即系好细心，我觉得佢哋 系啊，哇，好感受到嗰种即时嚟得到嘅帮助啦，同埋嗰种嘅温暖啦， 系咪啊？特别今日天气凉咗啦，听呢啲咧，我觉得个人都窝埋啊， 系啊， 系 咯， 系啊，咁我就话，我冇乜嘢噶啦，咁啊，你哋唔该晒你哋啊，咁啊，倒下个。佢搭多嘅，佢落到出咗去，咁到一个站咧，后屘又有一男一女上去。 哇！前前后都真系好多人帮手。 差唔多站一个站嚟睇我，我冇乜嘢噶啦，你安心啦，咁样成。即系试过几次站都有，咁去到嚟翻到嚟土瓜湾啦。咁啊，我落车咧，出咗车站，出咗嗰个车嘅车厢之后行出嚟。就一男一女企喺度等住， 哇！ 我真系好感动啊！ 肩后望住， 系啊， 系啦，啊，真系几好呢个要赞。 我话冇乜嘢啦，咁样成嗰个男仔就陪到我上去，其实土瓜湾出咗落山道啊， 直 情陪到我上去上边啊，我真系好感动啊，都系当时我同识讲嘅。 系啊， 所以玲姐有几多人帮你，全天候准备好迎接你。 系啊，佢真系 确保你冇事。 有人上嚟问我，你会唔会晕啊？咩成啊？想唔想入医院啊？咩成啊？我话唔使咯，冇乜嘢，虽然老啫，我都其实。 最紧而家又冇事啦， 系啊， 又只不过只系个只脚仲未好翻， 系咯，好快就会好噶啦，放心啊，玲姐。 嗱呢几日落雨，你自己如果真系出街嘅话，都要小心。 我好惊啊，即系我成日都好易跌亲啊，人老咗即系冇办法。 唔系嘅，唔系嘅，一阵又整亲嘅话，哎呀，痛在你身啊，痛在我心啊。 咪就系咯，嗱咁啊，所以咧上个星期六。在呢个全马线有帮助过 玲 姐嘅各位朋友，今日呢个点卡就送俾你，多谢你哋嘅善心。 我都好多谢嗰啲帮我人啊，嗰啲全部嗰啲车厢入边嗰啲人啊，都 系啊， 咁就好啦。咁啊，祝你早日康复啦。 系啦， 好啦，多谢你哋啊，祝你哥身体健康啊。 多谢玲姐， 我成日都有听你电台噶。 多谢晒，多谢晒， 好，拜拜， 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拜拜。

連啲汁都啜埋， 係 啦、 啊， 咁你嗰刻你 係 啦，冇錯啦。咁同埋咧，嘉明講得啱，幾辛苦都行住、 嗯。 但係如果話俾你聽，其實都唔使好辛苦，都可以咁樣嘅話咧，咁啊更加係正啦。係啦、 啊， 咁有啲咩辦法啊？小朋友普遍嚟講咧，佢哋都會喜歡咧，就係食嗰啲漢堡扒嘅，即係嗰啲一嚿嚿嗰啲漢堡扒啦。好啦，咁呢啲漢堡扒咧，其實咧就要整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再落力多少少，而小朋友亦都可以參加其中一小嘅部分，即係例如。我哋買咗啲面線牛肉翻嚟啦，咁、我哋就可以將佢搓完擀面嗰下咧，其實我哋可以邀請埋小朋友一齊做嘅，咁將佢捏到佢一個咧就係漢堡扒嘅形狀一個 shape 咁樣啦。好啦，咁如果你想喺捏嘅過程入邊又再多啲味道或者捏嘅過程更加成功嘅話咧，好啦，辦法就喺呢度啦。當然唔係淨係攞面線牛肉整啦，我哋今次咧。个器皿即系需要个电饭煲，个电饭煲咧咁有个内胆噶，咁内胆你如果你好锡个内胆嘅话咧，咁你就唔好用个内胆啦，就另外攞个盘啦，咁你就可以先将嗰啲面线牛抌晒落去先，然后咧就加少少鸡蛋，系、啦，打只蛋落去咁就得噶啦，跟住就将佢捞，咁其实就已经有啲张力喺度嘅，嗰啲面线牛你就尽量你可以分翻去一嚿两嚿咁，或者你整三嚿，其实都冇乜所谓，咁你可以同小朋友一齐整啦，咁猜到一个面一个系汉堡扒嘅 size 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就放翻入去呢一个嘅电饭煲入边啦。咁、其实个过程我觉得好玩系咩咧？我以前细个屋企咧就未整呢一个汉堡扒嘅。咁但系妈妈咧就会同我哋整好多嗰啲，因为有好多印尼餸咧，佢会炸薯仔嘅。咁、我哋咧会整嗰啲咩星形啊，系啦，跟住圆形啊，跟住有好多嗰年整个彩虹啊，整只雀啊，整条鱼啊，跟住咧就嗰啲餸咧就落埋落镬炸啦咁样。咁、但系今次這個呢个咧，由于都系电饭煲就搞掂噶啦，咁我哋会整一个咧就汉堡，咁啊加呢个茄汁。咁所以咧，你整完之后咧，咁你可以喺个电饭煲入边，除咗系摆翻嗰两。個嘅扒入去之外啦，嗰三兩塊或者三塊免治呢個漢堡扒入去之外咧，其實你亦都可以準備定啲茄汁啦、茄膏啦，然後少少嘅豉油啦，加多少少糖同埋少少鹽，然後咧就喺個電飯煲個底撈，啱啱鋪平咗個底，再多少少咁啊，跟住你個漢堡扒放入去嘅時候咧，大概有佢一半到，然後咧就放曬入去之後，就攞個匙羹將啲汁咧撥翻上去嗰個漢堡扒個面上邊，再加啲洋葱啦，又再加多少少嘅葱花粒啊，咁樣我就覺得其實已經夠噶啦，鋪滿埋喺個面上邊，冚蓋。禁制，当佢一塌嘅时候咧，你想型啲嘅，你咪同个仔仔讲，啊塌完未得噶，我哋等多十分钟，系啦，嗰个十分钟可以冇乜事发生嘅，型啫，有阵时 小朋 友冇错啦，跟住打开个盖嘅时候，你就可以叫小朋友打开个盖，一开嘅时候咧，佢就闻到啲小朋友好中意食茄汁嘅，就将嗰啲茄汁啊茄膏嘅味就拱晒出嚟，然后咧就攞住嗰啲嚟送饭又好，送意粉都好，佢都会大餐。爸爸媽媽你好犀利，我好中意食呢一個嘅漢堡扒噶，咁好食嘅，下次可唔可以再整啊？ 哇！ 搞掂， 贏咗！ 我的享樂時代。 真係覺得今日好似坐緊按摩椅啊！有种喺屋企嘅感觉，成日都话直播室好似屋企，我今日完全 feel 到， 我都 feel 得到 啊！我屋企张按摩椅就系对住两对喇叭啦， 哦，就系呢一个造型啦， 好 relax 啊吓，咁啊放松开心玩咧，有好多嘅方法嘅， 系啊，冇错啊，嗱嚟紧咧就其实咧喺下个月咧七至八号咧有一个活动几得意嘅 ，Vicky 之前咧即系唔系细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玩捉伊恩嘅，你哋中唔中意玩捉伊恩？ 麻麻地 啊？點解啊？ 我驚有鬼故出現。 中意，因為我成日俾人捉到 啊！因為我成日捉到人嗰個嚟嘅， 所以我一定唔會同你玩嘅。 我哋不如一齊玩啦！ 嗱，以後我唔會同你玩嘅。 劉嘉明，我哋一齊玩。 你隔離組啦。我係好中意玩捉伊恩嘅。 你唔驚？你唔驚俾人哋揾唔到你咩？ 我唔驚，我中意捉。 唔驚俾個世界遺忘咗你？ 唔會噶，你嗰套電影劇集啫，劇集嚟嘅啫，嚇我唔到嘅。咁咧，到大個咗咧，有啲遊戲咧都關於捉嘢喎。 係。 咁、那個訓練員嗰、那個 咧，係、捉精靈。 係啦。 我都曾經咧，俾呢一個遊戲封魔過咧。我係曾經試過，因為當年咧住喺天后嗰附近。咁又據聞咧，過咗凌晨12點之後咧，好大隻瞓覺嗰只。 隻嘢咧就出現喺圍院，就大家可以捉。咁我真係當年同我老公拍住拖咧，就凌晨十二點走出去圍院度捉精靈噶。 我都有試過半夜去捉精靈。 有冇嗰啲浪漫情節啊？哎，捉唔到唔緊要噶 ，Ellie， 我捉住你隻手咪得咯，嗰啲咁樣。有冇呢啲啊？有冇呢啲嘢？ 哇！做咩偷笑 ，Michael 哥？你用過呢一招係咪啊？係 咯， 你用過。 唔係啊，我估唔到咁肉麻嘅笑話喺你嘅口。即系你喺我眼中 好 高 level 噶， 好高 level， 哇，好大嘅赞美啊！呢度咧三个寂寞的心，有时候僆仔都系听啊，佢啊， 你都系从 Michael 哥身上 系啊 ，Michael 哥啊，魏振哥啊，嗰啲咧叫做咧，叫做。追女仔之达人，我原先唔系用追女仔噶，我出去咩女之达人咁样，哇！我真系细个跟你学习咁多啊！你几时又开翻过呢啲情感？ 跟你学习，跟你学习，我而家唔够肉麻，你嗰啲先有震撼力啊！知唔知？ 唔系震撼力都唔够直播室震我，冇噶啦，系啊！ 讲翻呢个捉精灵啊， 冇错啦！呢个捉精灵咧，原来喺下个月七号同八号一连两日咧，可以俾我哋嘅玩家、我哋嘅训练员啊，可以。在香港有六条的路线来去捉香港的精灵蛋本。旅发局都有说会全面支持的，希望大家可以在捉这些精灵之余可以了解得到欣赏到我们香港一些很漂亮的美景和风景的。 首先要讲一下，因为这个两日期间限定的精灵游戏活动是需要额外付费的。但是旅发局我们都是全面支持，因为它重点就是它这个游戏真的要你行，要你去到不同的地点，然后先至去捉，你捉嘅时候你可以影相，你可以打卡，咁所以其实六个地点咧都拣得有啲趣味嘅， 系 包括咗有昂坪啦，有长洲啦，大家真系要搭车又搭船先去得到嘅地方啦，咁亦都唔少得我哋中环嘅摩天轮附近啦，又甚至乎系旅游点嘅必到地方尖沙咀嘅中流文化中心嗰附近啦，咁仲有咧就系去埋沙田城门河一带咧，然后最后一个点咧，我觉得先至系亮点， 系 去翻九龙城。 系啊， 嗱，点解要去九龙城呢？一嚟除咗电影嘅影响之外咧，其实喺九龙城，你谂下下个月嘅时候，都系大家期待住我哋新嘅场馆开幕之际，你就可以由九龙城呢个方向影翻过去对面好靓嘅体育园。咁呢一张相咧。我相信就应该是整个活动当中两日当中最多人影的相。 好啊，咁如果可以迟啲喺个体育馆嗰度再捉埋精灵就好啦。 会唔会最难捉嗰只就摆喺嗰个位咧？ 会唔会咧？ 唔知，到时睇下主办方睇下点样去搞啦。好，转过头有风骚快活人啦。 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今集嘅我是 DJ on air 咧，就邀请咗导师，亦都系陪伴同学仔最长时间嘅浪哥。 你好，你好。 喺呢五堂嘅里面，你有冇发现佢哋有啲成长咗咧？ 佢哋好似越嚟越成熟。成熟意思咧就系话佢哋知道咩回事，佢哋比较紧张啲。 今次嘅同学仔啊，俾到你哋有啲咩嘅感觉？ 我发觉咧有一啲嘅声咧，我自己几中意嘅，就系、是、有啲咧后生啲嘅声啦，同埋咧佢充满活力咁嘅感觉嘅，系好后生嘅，佢又好兴奋嘅，佢好想表达佢自己嘅，佢好想同人哋分享嘅。咁呢啲青春嘅声音咧，我听得最多，而且最欣赏呢啲。呢啲声咧，我最中意，或者好十几个咧，我觉得好有潜质。 听完狼哥对同学仔嘅睇法，唔知道同学仔喺狼哥身上又学到啲咩咧？ 咁我系十一组嘅多奇，咁今日第五堂上狼哥嘅堂啦。咁其实我觉得真系学到好多嘢啦，因为唔单止系一个好似 DJ 课程，系人生导师。 最印象深刻系佢同你哋讲咗啲咩咧？ 因为狼哥都系一个大前辈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佢都仲会教我哋要谦卑呢一样嘢，咁我觉得系好重要，因为其实有时成功咗之后就会有啲飘飘然咁样噶嘛，有时点醒咗我哋一班年轻人。 你系咪都有飘飘然过咧？ 暂时未有机会俾我飘飘然嘅，咁但系即系可能对一啲嘢自己有信心嘅时候，可能系虽然要有自信，但系有时有唔可以过分自信嘅。 咁你最有自信嘅系边个位咧？ 我最有自信。一个花瓶咁样咯， 咁你甘唔甘心于做一个花瓶咧？ 就系唔甘心咯，所以就嚟咗呢一个节目，要学多啲嘢，又做一个有内涵嘅花瓶。 咁你最记得喺呢段时间里面学咗啲咩？系令到你觉得，我真系可以唔再需要喺人哋面前净系一个花瓶咁样。 要我哋係要去吸收多啲唔同嘅嘢，做一個通才，好似今日阿狼哥咁樣講啦。即係本身可能接觸嘅嘢實在太少啦，可能因為而家 social media 推好多我哋自己中意睇嘅嘢俾我哋啦，咁所以變咗我接觸出面嘅嘢嘅時候就少咗，咁變相咗可能自己嘅視野就狹窄咗，咁所以我覺得